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嗨、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的主持有我李志坚和林志恩的。我们今日就会谈几个话题，包括津贴小学的发展危机。另外其实今日开始有假期，未来有复活节长假期，我们都会谈谈香港人外游的情况。有兴趣就这些话题发表意见的听众可以打来我们的热线1872311。好了，我们先讲回这个第一个环节，我们先讲下津贴小学的发展危机的问题。事源就是长洲的锦江小学在上个月尾接到教育局的通知，就说他们来紧的新学年就不能够开办小一。变咗学校咧就即刻要启动一个危机小组，咁就即系要睇下点样应对啦。因为即系根据佢哋嗰个说法就系咧，佢哋要喺4月20号咧就回复翻教育局咧，究竟佢哋嘅发展方案系点？咁有几个方向噶，一系就可能要停办啦，一系就系部分嘅班级要停办啦，咁或者系要接受一个特别嘅试学啦。甚至乎可能谂下系咪要转变嗰个发展模式，即系由而家嘅津贴小学。咁啊，轉做一個私立小學嘅模式發展，咁又甚或者可能係合併啊，同其他學校合併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就引發起一啲即係議題啦。咁因為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咧，朱國強咧就即係認為咧，即係其實如果睇翻咧，佢哋而家錦江小學嗰個收生咧，即係小一收生嘅情況咧，咁啊其實都唔係咁差啊，即係佢嘅説法啦，就話啊，其實都係爭即係一個到啫，咁點解會即係提出一個殺校咧咁樣？咁啊，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今日我哋希望會討論下，究竟啊，其實呢啲津貼小學嚟緊嗰個發展係點咧？即係面對住其實。我想即系嗰个学龄人口下跌都是一个问题啊。 系咁啊，朱国强咧，其实佢都提到一点啊，就据佢了解咧，其实校方咧根据嗰个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咧，个收生嘅人数咧，其实都有15个，咁就同教育局要求最少16个人个标准，其实差一个人啊。咁所以即系朱国强议员嘅意见咧，就话喂，其实系咪真系要立即开刀啦？还是其实仲可以有啲酌情方法处理咧？即系譬如可能喺第二啲学校去调配一啲学生过嚟呢间长洲学校。因为其实长洲这间学校的地点都特别的，即是我估如果真的譬如万一不幸真的杀校，其实长洲学生是不是要即是搭船即是出来上堂呢？这样这个是一个即是短期问题啦。那长期呢就是其实讲开杀校呢，我们这一排都讲即是香港的人口下降，即是包括移民的问题啦，还有出生率下降，这样人口也都老化了。那当然这个短期来讲是真的我们是面对现在一个这么即是这么严重嘅問題嘅，咁但係啦，如果睇翻長遠少少啦，咁如果有人口增長翻又點咧？即係假設呢段時間我哋因為人口少咗而有啲學校被迫要殺校啦，咁人口增長翻嘅時候又點樣咧？因為其實教育都係一個長遠投資嚟嘅，即係有一啲教育界人士認為咧，其實殺校都應該係一個最後嘅一個解決方法，即係因為你其實起一間學校真係唔係咁容易啦，你要有一定嘅即係經驗啦，有一定嘅即係師生，譬如佢喺一個地區入邊，其實都可能係有一個重要性喺度。咁所以我谂应该先谂咗第二啲方法先啦。咁可能头先阿志坚都提到，都有啲选项系俾咗啲学校嘅而家。 系啦，咁头先阿志恩你又提到话，即系嗰个学龄人口嗰个问题，即系对于究竟即系学校嗰个发展系点样啦。咁如果睇翻咧，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一啲数字咧，就即系啲文件数字就话啦，咁就2023年咧，其实嗰个学龄人口个推算啊，即系讲紧6岁学龄人口，即系啱啱可以读小一嗰啲啦。咁啊，大概系有一个会有57,300个啦。咁但系如果你推算到去2029年咧，就系跌到落去50,000个，咁即系话。即係嗰個幅度咧都唔細嘅，咁所以呢一個即係而即係嗰個睇法咧，係講緊係呢一個學齡人口嗰個下跌咧，持續下跌咧，呢個情況係一個結構性嘅，即係唔係一個過渡性。咁所以變咗政府喺嗰個長遠嗰個教育嗰個規劃上高咧，包括即係一啲即係津貼小學或者公營小學啊，嗰個學位嗰個即係安排上高咧，佢哋需要有一個即係一個應對啦。咁頭先你講到話其實長洲嗰個小學咧，咁其實佢哋如果講津貼學校咧，都仲有。2间嘅，即系除咗锦江之外咧，都仲有另外2间 係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就頭先你講到啦，嗰、那個即係話究竟啊，而家殺校都唔係一個即係要優先考慮啦。睇下究竟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去諗點樣去即係應對，可以令到即係教育局認為啊，即係錦江小學可以繼續去即係發展落去咧。咁啊睇翻啲資料嚇，咁其實錦江小學咧，其實佢哋而家本身都即係呢幾年都面對緊一個真係學生嗰個收生下跌嗰個人數嘅一個情況啦，咁佢哋而家即係都係即係各個年級咧都係開得一班咁樣，咁所以都係有一個即係情況，我哋面對點樣去營運啊，令到佢哋嗰個收生同埋個發展可以即係持續落去咧，因為即係因為嗰個收生仲有一個即係有啲係家長係會即係。自行收係可以自行報名同埋收生噶嘛？咁如果喂我報咗，我係家長，我報咗咁樣，咁跟住喂你話你嚟緊唔冇得開喎咁樣，咁我點算咧？好似你頭先講係咪我如果另外即係當區嗰兩間都唔收我，咁我點咧？咁我咪要走出去即係市區翻學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家長可能會即係比較擔心嘅一個問題啦。 咁而呢一刻咧，可能我哋亦都有一個討論嘅重點，就係即係究竟有冇啲咩選項俾到呢間學校咧？嗱，因為其實譬如頭先提到啦，同其他學校合併係教育局建議嘅一個選項啦。但我諗咧喺個學校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你要諗點樣同其他學校合併咧，其實呢個都幾難嘅，因為首先第一合併就一定會減人手先啦，係咪？咁第二就係個辦學理念亦都未必相同啦。咁所以咧，有一啲教育界人士都话，其实你唔同办学团体咧，你去协调去整合咧，其实并不容易嘅。我谂呢个都唔系今次长洲呢个收生不足事件而引起嘅讨论。其实过去咧，即系譬如有啲北区学校咧，都系收生不足啦，都需要可能譬如跨区重置啊，又或者要去谂下系咪要同第二啲学校合并。咁但系教育界咧，即系有个观点咧，就话其实咧合并系唔易嘅。咁而學校咧，即係最終咧能夠存活嘅機會都唔大嚇，咁所以就呢樣我諗要考慮啦。咁另一樣頭先你提到咧，就話其實教育局都出咗一條數咧，就係話即係嗰個人口咧，即係去到近呢十年其實都會慢慢即係尤其是講緊係學童人口會下降啦。咁呢個咧就令我諗起咧，可能聽眾都會有個回憶咧，就係回歸之後咧，唔係淨係出現過今次所謂叫殺校嘅一個討論嘅。其實以前都試過，即係去我哋回顧翻去2004年啦，大概嗰陣有試過出現一個小學嘅殺校潮嘅。咁嗰個就同即係政府嗰個統計新來港學童嘅人數出現咗啲落差啦，同埋即係本地出生率下降有關嘅。咁但系嗰几年之后咧，就好特别，去到2012年咧系龙年啊，咁龙年又突然间好多小朋友出世啦，咁于是咧又多翻学生吓，咁但系去到2017-2018年咧高峰期之后又回落翻，咁嗰阵咧我记得教育局咧有一啲方法去应对咧，就系、是、有啲叫短命学校，即系好短时间营办嘅，咁但系呢啲教育界就唔系咁中意啦，系咪？即系无论系对啲学生啊，定系对啲师生嚟讲都唔系咁好啦。 好，咁我哋而家讨论紧咧系津贴小学咧嗰个发展危机嘅议题嘅，咁啊，听众如果对即系呢个议题有任何意见咧，可以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18723-11。咁而家我哋先咧即系接听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咧朱国强咧嘅电话，听听佢点样即系大家去讨论呢个话题。系啦，阿朱国强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就住长洲锦江小学咧引发嗰个关于即系大家关注嗰个津贴小学咧嗰个发展嗰个问题啦，包括系即系如果话收生不足，咁可能系。要殺校啦，咁其實呢度咧都有個話題先想問一問啊朱國強嘅，咁究竟嗰個所謂收生不足咧，嗰個數究竟點樣計先？即係究竟幾多個收唔到先至真係要面對呢、這、一個即係停辦小一嘅一個咁嘅機制咧？ 係咁，而家咧即係教育局都係容許學校咧有一班小一咧都俾佢繼續生存嘅，咁假設嗰間學校就一級一班嘅話咧。咁佢喺第一輪自行分配學位嘅時候咧，佢就係應該收到嗰一班嘅一半，即係話如果佢係小班教學嘅話咧，25人一班，咁佢第一輪就應該收13人嘅，收唔夠都唔緊要嘅，佢可以喺第二階段去收啦。第二階段就係統一派位，咁統一派位咧就會根據家長嘅選擇咧，就係用電腦嘅即係方式啦去派俾佢嘅。咁最終派出嚟，如果係夠16人咧，咁佢其實就係開到班嘅。咁但系如果唔夠咧，好似今次即係錦江小學咁啦，咁佢就啱啱少咗一個，咁於是佢就有機會就係即係另開班啦。 咁啊，朱國強其實如果佢收，佢如果自行派位嗰度，如果佢即係自行收生，佢收多一個咁，佢得唔得咧？即係如果係以呢個個案， 自行收身嗰度咧就只限于九月啦。 嗯。 啊，九月嘅时候，即系如果佢收多一个，咁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又或者即系喺同一派位阶段，假设有个家长即系可能排佢高少少志愿，咁佢都系应该系 OK 嘅。咁只不过今次咁啱吓，派完出嚟之后咧，就啱啱争咗一个啫。 嗯，咁但系朱国强啦，以而家好似锦江小学呢个咁样嘅情况啦，咁佢即系大概我哋睇翻资料就系佢都唔够两个礼拜就要回复教育局，究竟为佢点样去处理咧？佢嗰个发展方案系点样咧？咁其实我哋睇到就系教育局就抛出嚟就系方案就有五个嘅，有时即系可以俾你拣。咁但系咪真系咁容易俾啲学校去揾到一个合适嘅方案可以继续即系发展落去咧？ 其实嗰几个选择咧，其实都有啲系冇得拣嘅。即係例如啦，第一個話停止營辦啦，咁學校當然就唔會揀啦。啊，咁第二個就係話即係停一年，咁二四年先至再去收。咁不過呢一個選擇咧，就是、一定要係嗰一區嘅學校，其他學校咧仍然係有大班教學先至可行嘅。咁今次呢個 case 咧，成區都係小班教學，所以又冇得選擇啦。咁第三個選擇就係話特別是學。咁呢個呢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特別時候個要求係非常之高嘅，要所有嘅辦學質素呢唔單係合格，仲要係良好呢先至達標，所以呢大部分學校呢即係都應該係好難嘅。咁跟住嗰個選擇就係話即係用私營嘅方法開辦小一，咁呢個相對呢就係、是、比較容易，不過呢都要申請同埋教育局批佢，然之後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啊，咁呢個就需要自己即係揾錢去請老師啦。咁最尾個方案就係話，即係同其他學校合併。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啦，都係好困難嘅嚇。正如頭先你都講過㗎啦。 嗯，朱国强都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咧讲开即系小学收生不足，我谂系呢一两年其实大家都倾紧嘅一个问题啦。咁过去咧即系教育局咧都话其实会所谓叫策略性地去处理呢啲问题。其实你头先提啦，譬如可能嗰啲面临要杀校嘅学校，即系一系就转去私营啦，一系就特别试学啦等等。其实呢啲策略咧同过去去处理呢啲收生不足嘅问题时候嘅策略有冇一个分别喺度咧？你觉得？ 而家嘅策略咧，同以往都系大同小异嘅，只不过而家就特别系强调嗰个合并嘅方案啦。咁即系，但系佢虽然有得选择，但系即系教育界对呢个合并方案所知嘅资料咧，其实比较少嘅。究竟系我哋自己去揾校团体啊，定系还是即系教育局帮我哋安排啊，定点咧？同埋入边好多问号嘅，即系都唔难，即系唔易去解決呢啲問題。咁如果你話同一個辦學團體有好多間學校，當中兩間合併咧，咁就比較容易。但係即係如果係不同嘅辦學團體咧，即係嗰個問題實在太多啦。 嗯， 咁啊，朱國強其實話頭先大家都傾到話嗰、那個即係應對方案可以係試下轉去一個私立即係嘅模式去營辦嗰個小學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睇到即係有啲個案啊，即係好似德雅小學咁，佢都轉咗私校咁，但係佢即係佢本身係私校咁，佢營運佢都會因為收生不足個問題咧，而即係需要都係要停辦嘅。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即係做私校都唔係容易嘅，即係你收學費。咁就算以長洲錦江小學做一個例子咁，如果佢哋真係收學費，佢都唔會收一啲好貴嘅學費啦。咁即係話佢都係需要去籌錢，即係揾其他資金嚟到去即係俾佢營運嘅。咁呢方面其實係咪真係對於呢一類嘅即係原本係津貼小學，佢要轉去一個私立嘅模式去營運，係咪真係咁容易呢？ 其實就係咁嘅，應該就係話佢哋可以考慮淨係嚟緊嗰一年嘅小一。就是轉做私校，其他那些都是津貼的。咁如果一年後他們收回足夠的學生呢，咁全校都可以再變返做津貼小學的。咁、啊、即係咁嘅情況，但係呢就前提就係要有學生報佢哋啦。 嗯，同埋我想问朱国强，其实咧而家咧即係獲通知縮班嘅學校咧，即係除咗我哋已知嗰個長洲塘錦江小學之外咧，其實據你掌握，仲有冇其他學校係有啲咁樣嘅困境喺度 嘅？呢、這個咧，其實我都問過教育局嘅，咁佢都好似比較隱晦，都冇講到，淨係話極少數咁樣嚇，所以我都暫時掌握唔到真實嘅數字。咁但係如果計埋嗰幾間即係有時行嘅咧，咁都係有幾間啦嚇。咁我相信有可能係有其他個案嘅，不過我哋仲未知道。 嗯。 咁其實朱國強頭先我哋都傾到嗰、那個即係小一開班咧嗰個人數啦，嗰、那個而家嗰個即係做法啦。咁其實你對於嗰個開班人數呢條線咧，其實你覺得其實教育局係咪可以有一個再一個諗法、一個檢討，係咪可以調再彈性啲調節咧，定點樣咧？ 其實總有一條線嘅，就算你調低啲咧，可能都未必解決到所有嘅問題。反而我喺度諗就係話即係提出一個方案啦。其實每一班嘅人數未必一定係25人嘅。咁以往譬如話跨境學童好多嘅時候咧，教育局用嘅策略都係加班啦、加派啦，每一班多咗幾多學生就俾翻幾多錢。既然人數多嘅時候可以加班加派，咁而家人數少係咪可以減班同埋減派咧？減班做咗啦，減派就係話可能係將全區嘅學生人數除翻個班數。咁除出嚟，可能每一班咧係23或者22，咁就按呢個數字去派，咁咧就大家都即係冇問題啦。咁如果你話人數少咗，咁個津貼可以減翻少少，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好多學校都可能會接受嘅，呢個都係一個可行嘅辦法。咁另一個就係話咧，即係減收扣門啦，呢個即係都各方都可能會好快公布嘅。 你剛才提到即係減班減派係一個方法啦。咁另外剛才我哋都討論咗好幾個即係而家教育局建議俾即係學校可以用嘅方案啦，譬如合併啊、跨區重置啊、即係轉做私立學校等等啦。其實喺你印象中咧，都有冇一啲成功係可以轉到型嘅例子咧？ 都有嘅，即係譬如以往都試過有一啲例子啊，譬如先漁港學校咁啦，咁佢收生不足，後來即係。透過嗰、那個即係特別試學啦，然之後咧就係評佢係優質，於是咧都係俾佢繼續開嘅。咁而有一啲特別嘅情況，譬如嗰啲區域咧係比較偏遠啦，或者特殊嘅原因咧，教育局其實係有呢個酌情權可以俾佢繼續開辦嘅。即係好似我自己以前學校都有一個例子啦，就係話我都係收到11人嘅啫。咁但係因為全區淨係得我一間，於是教育局都俾我繼續開咗2年嘅。 但你剛才提到咧，譬如特別試學要攞到一個優質嘅一個級別嘅話咧，其實個難度有幾高咧？ 難度其實都幾高嘅，因為即係特別係一啲細規模嘅學校啦，大家可以想象一間千禧學校，可能佢有成60多個老師，咁佢做嘅行政工作咧，同一間6班學校得10多個老師嘅要求係一樣嘅。咁人手已經好少啦，咁而且即係有時係好多限制，咁你個分工亦都係好困難，所以對一啲細校嚟講咧，即係要攞到高分係好有難度啊。咁而且咧，即係有時都係好努力做，但係始終要真係做到優質咧，真係都未必一定係得噶嘛。咁萬一某一方面係即係唔達標啊，得個尚可係合格喎。咁可能就會即係就會冇機會再收啦。咁呢個其實係令到學校都好有壓力嘅。 咁其實朱國強，咁其實頭先提到咧，即係其實政府佢嗰個説法就係希望即係善用嗰個教育資源啦，即係包括啲教育經費啦。咁所以都話即係經常都會同啲辦學團體傾啊，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及早去即係點樣去制定一啲相關嘅即係方案去應付可能即係嗰個即係學齡人口個變化。咁究竟學校嗰個營辦啊，係需要點樣做啦？咁但係你覺得其實呢方面其實啲學校啊，其實佢係咪真係即係能夠諗到真係咁，即係成日會及時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規劃啊，去應對翻而家嗰個學齡人口嘅變化咁樣咧？ 其實你要啲學校自己去諗咧，其實係唔可行嘅。即係咁耐以嚟，除咗官校合併嗰個成功例子之外，到而家為止咧係零個案係成功嘅。咁即係話咧，佢係失敗啦。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佢冇提供一個誘因啦。應該要有一啲嘅措施拎出嚟。吸引啲辦學團體去自己研究去合併啦，即係例如啊，你合併咗之後係可以攞到個新校舍，又或者即係當中有一啲應變嘅措施啦，譬如係重啟呢個肥雞餐啊，又或者補一啲老師補佢教職，去到直至到係自然流失啦，即係相關嘅配套係應該要有嘅。 咁其實話頭先提到話合併嗰度啦，咁其實合併係咪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大家需要係有一個即係唔同嘅辦學團體要傾㗎嘛。咁有時你即係唔同嘅學校團體，佢係咪真係會咁願意傾大家合併呢？即係照你嘅觀察。 如果是同一个办学团体的学校呢，就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的宗旨理念啊各方面都是接近的嘛。但是如果真是不同的办学团体呢，就是普遍来讲学校都不希望合并的，因为就是一是就大食细啦，一是就你好难就话两间去融合嘅，咁两个校董会咁边个做主席呢，两个校长咁边个做校长呢，系咪即系其实好多内容呢系困难重重，咁一定要教育局呢即系喺当中去倾啊协调啊或者系介入呢先至有可能做得到。 嗯，好啊，朱国强，我哋呢度先倾到呢度先，咁因为我哋嚟紧咧就会要听一节新闻啦。咁嗱，头先大家都听到即系话，其实学校就需要好多应变啦，去面对嚟紧嗰个即系学校发展嘅问题嘅。咁所以究竟点样做先系最好咧？我哋一阵可以翻嚟再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马克龙将会同同期访华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和会面。马克龙抵埗之后，在北京向当地的法国侨民说，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北京可以在俄乌战事上发挥作用，强调同中国进行对话重要，不能够只是被俄罗斯同中国对话，北京可以在寻求乌克兰和平之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将会为和平和稳定承担共同责任。马克龙又说，尽管欧中贸易关系存在风险而且不平衡，但是欧洲绝对不能够同中国脱欧，他说欧洲必须要以某种方式降低行业的风险，而法国将会积极承诺继续和中国保持商业关系。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事件，港协暨奥委会启动暂停冰协会员资格的程序。政府说，若果港协落实暂停冰协会员资格，会相应考虑削减对冰协的拨款资助。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永恩说，采取的行动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不能够说是太过严厉，对其他体育总会是很好的借鉴。他说，从过去的报告和会面，冰协给人的感觉是推搪责任以及未有找出哪一个负责等，他认为最重要是如实交代事件，希望冰协不要辜负澄清的机会。陈永恩认为，如果冰协被暂停会员资格，有港协的经验和支援下，运动员出赛和日常训练不至于受影响，自己会在议会跟进，要求港协和政府做好保障。一名女子怀疑接获假冒内地公安人员来电，说她涉及内地洗黑钱案之后交出银行账户资料，损失大约800万，警方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受骗女子上个月中报案，话来电者要求交出她和丈夫一共三个银行户口的资料，女子其后发现三个户口里面先后七次被转载到三个本地银行户口，涉款大约800万，其后同来电者失去联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咁啊，提大家中封路啦，就系启德隧道今晚凌晨系有隧道检查工作嘅。咁啊，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将会喺今晚嘅凌晨至到上昼六点啦，就系会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嘅。咁啊，去观塘方向嘅朋友到时候咧就记得要改道行驶，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输赢， 不如一齐听一下《输赢》嘅原作家傅耀点样讲，将佢嘅小说影视戏剧化。 我自己写小说嘛，然后我也参与了树荫的这个连续剧改编。小说偏向于个人，就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约束不是那么大，但是连续剧就很复杂了。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二集《六十大寿奇遇记》，故事讲到中医师查一鸣就嚟生日啦，所以佢太太查范思思就相约大仔同新抱去到酒楼庆祝，点知主角原来系 喂老公，叫出你同老爷奶奶讲，今日系我哋一对仔女嘅生日噶啦，你仲咩唔同佢哋讲啊？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接力赛嚟啦 ，Get set go！ 交俾你啦，接住啊！ 咪住，呢支系咪嚟嘅？ 系啊，要接好呢支广播棒啊嘛！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四月廿二号喺香港电台广播大厦，两位年青但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白元浩、侯家明开定支咪等你试。 Testing one two， 想参加就喺四月十六号前网上报名啦。 CIBS.RTHK.HK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咁我哋呢一节咧系继续讨论紧咧。津贴小学咧嗰个发展危机嘅一个议题嘅，咁啊，其实事源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就系因为长洲嘅锦江小学咧，就即系收到教育局嘅通知啊，就话俾佢听，啊下个学年咧，佢就开唔到小一啦，因为佢个收生不足嘅问题，咁所以锦江小学咧就需要咧系喺即系呢一个月咧嘅二十号咧就要向教育局咧提交呢一个即系发展方案吓，应该点样做咧，可以令到佢系有机会继续办小一啦。咁如果唔係，可能佢就需要有其他嘅考量啦。咁頭先我哋都即係新聞前，我哋都討論過即係教育局嘅好多招數啦，即係俾學校嘅建議好多招數啦。咁啊，頭先立法會教育界議員啊朱國強都提到啊，即係啊邊啲招數佢會認為啊係可行啲，邊啲可能都係有一個難度嘅。咁啊，林志恩頭先即係 似乎你又對嗰個合併嗰度咧，你覺得或者即係嗰個學校合併咧，其實呢一個招數咧，你有個睇法喎？ 係啊，因為嗱，我想先去講一講啦。其實頭先我哋提到咧，嗰一啲嘅譬如辦學團體要去合併啊，或者有啲學校有機會停辦咧，其實局方嗰邊點樣睇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即係施俊輝副局啊，即係教育局副局長咧，佢就將呢樣嘢即係視為一個所謂契機啊，即係人口變化咧係一個契機，咁就善用教育資源嚇，佢作為呢個咧一個題目咧，佢就寫咗一個即係專欄文章嘅。咁即係當然啦，佢認為咧其實學生福祉係最優先啦。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學校都應該要去把握呢個機會咧，去善用公共資源嘅。嗱，咁當然合併咧係我哋頭先講嘅其中一個選項啦。而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啲資料咧，就好似即係講真啦，即係呢個小子化呢個問題咧，其實世界各地都會有嘅。咁譬如南韓啊、芬蘭啊、美國等等啦，佢哋都要喺呢一段艱難時間，嗰啲學校都要諗一啲解決方法。咁但係當然講到合併嘅時候咧，其實譬如我頭先提嘅地方啦，又或者新加坡咧等等，佢哋都會有用呢個辦法嘅。咁但係佢哋就會有即係一啲因素要去考慮啦。譬如佢要去睇下嗰啲學校嘅地理位置啦，嗰啲嘅基礎設施嘅容量啦，又或者兩間合併嘅學校係咪兼顧到即係兩間學生嘅一啲學習文化咧，同埋究竟即係師生同埋家長係咪了解呢個合併安排呢？咁我諗呢一啲咧都係一啲關鍵嘅因素，去促進一個合併嘅成功嘅。即係否則純粹就係拋一個所謂叫合併嘅方案出嚟，咁又冇一啲配套嘅話咧，就可能會出現頭先朱國強議員所講啦，即係可能係大食細啊，即係或者其實只不過係即係一間學校其實係殺咗校啦。咁其實都係主要咧係另一間學校嘅人手資源嚟嘅咁樣。咁呢個情況就唔係咁理想啦。 嗯，咁但系睇翻啲数字啊，咁其实即系如果即系佢哋推算，即系政府推算翻嚟紧啲即系适龄嘅学童嘅人数咧，如果睇翻即系以六岁嗰个学龄人口啊，即系啱识可以读到小一啦，咁2023年佢哋推算嗰个人口就系57,300，咁其实2024年咧就53,300， 系 咁啊，去到2026年咧，其实佢哋嗰个推算咧嗰、那个。六歲學齡人口咧係跌到落去48,700，咁啊2027年都係48,500，咁要去到2029年咧，即係2028、2029咧就會上翻50,000呢個數，咁所以其實睇翻呢啲數字啊，其實都見到即係如果政府個推算咧，就似乎個衝擊幾大，嗰個即係跌個跌幅啊，咁所以變咗似乎就真係對嗰個津貼小學嗰、那個佢哋而家嚟緊嗰個，如果係收生不足，佢哋嗰個嚟緊嗰個營運啊，或者嗰個營辦咧，係真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喎，係唔知？ 係咁，同埋即係呢幾年我哋都傾緊一個所謂叫音樂耳效應啦，嚇，即係會有一啲嘅學校家長可能去名校嗰度叩門。咁當然即係呢個無論係對於名校定係其他學校咧，即係都會有一個嘅影響嘅。即係譬如名校亦都要可能要處理一啲行政啊、一啲教學質素上面問題啦，因為而家多咗唔同背景嘅學生會喺同一間學校嗰度讀。咁而至於咧即係朱國強議員咧。佢亦都有一個憂慮啊，就係話咧，因為其實有啲學校咧就仲係處理緊一啲家長叩門嘅申請，咁佢就估計咧叩門之後咧，可能咧即係所謂嗰個學界之間嗰個叫貧富懸殊啦嚇，個情況會有機會更加嚴重嘅，咁所以即係真係呢個都係一個非常值得討論嘅問題嚟嘅。 好，咁而家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讨论下呢个话题啊。咁我哋请到张国华，咁佢系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前院长。张国华你好。 你好。 系张国华你好。 听唔到啊？ 听到 清楚。 系。 系啦，咁我哋而家讨论紧即系津贴小学，即系面对紧一个发展危机啊，因为个学龄人口个即系下跌啦，同埋真系嗰个移民潮啦，咁几样嘢影响到而家即系小一嗰个收生人数，即系未必达到即系政府嗰、那个即系开位嗰个线嘅要求啦，咁可能要面对一啲可能即系收生不足，咁啊又冇解决方案嘅话，可能要停办或者即系被杀校啦。咁你其实而家点样睇？即系而家即系政府就住呢一个小一开班嗰条线位，你自己点样睇咧？ 我觉得嗰个问题系唔系即系开唔开班，因为嗰个其实系好技术性问题嚟嘅。其实就我觉得嗰个根本问题咧，就系政府响上个星期嗰个paper 咧，佢都只不過係講緊即係小學、中學，咁但係實際上政府份 paper 喺頭嗰幾段咧，佢講咗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個出生人口數字下降。 嗯。 政府一般大概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規劃標準咧，係講緊一年大概50,000嗰度嘅。 嗯。 即係大概五萬零個到啦，有上有落咁啦，大概咁上下。政府講緊咧就係去到即係今年啦，二零二年啦，上年啦，全香港三萬二千幾個細路仔出世，五萬個跌到三萬二咧，其實係好快，因為二零二年出世，你咪三年後就二零二五年就可以讀幼稚園噶啦嘛。 嗯， 咁咪一路數上去咯，係咪？咁再前一年咧係三萬七，今即係上年就三萬二，咁個跌勢其實未知道嘅，其實即係跌到幾時唔知嘅。咁喺呢三萬松啲人裏面呢，大概係唔夠八成人係讀緊津貼中小學。 嗯。 咁即係話嗰三萬幾呢，其實到而家即係我而家數就二萬幾嘅啫。好啦，你無論個政府點樣夾埋全部呢，都係講緊呢二萬零三萬人點樣分配香港，即係佢有限學校咋嘛。 嗯。 所以個根本問題在於就係成個個教育財政呢係好快脆，即係 assuming, 呢三萬，就算我哋停咗啊，當啲人即係一路停咗三萬個到啦，由五萬個變三萬松啲個，咪變咗咪即係得翻六成咯。你原本嗰個教育財政，因為教香港個教育財政不嬲都係睇翻啲成本嘅啫嘛。 嗯， 咁你咪會發現，即係嗰個即係教育局成日一路講開話，佢嘅錢不斷都增多啊，由即係呢幾年一路救出之後一路不斷增，啱嘅喎。其實因為我人即係佢不斷抌錢啊嘛，人口下降佢都照抌錢嘅，呢個係啱嘅。但係呢一樣咧就會變成由幼稚園嗰個開始咧，佢嗰個教育嗰個財政咧就會開始慢慢跌㗎啦。你睇今年政府出個 budget 都係嘅，佢數住咧佢自己估緊咧就係2021-22個實際咧就係119,000， 嗯， 就到咗2023修订咗预算就係100,900,000。咁啱啱出呢个预算啦 ,2324 啦，就去到变成咗100,000啦，100,000个細路啦。咁呢个仲未係计算我哋近港三万几喎，因为人口又下降緊啦，因为係咪， 嗯， 到我哋如果得三万几个細路出世，咪再一路再跌落去囉。咁你睇返如果今年政府出個 budget 啦，即係學前教育呢，事實上佢嗰個預算係細咗㗎喎，就2021實際用咗係63,480,000,000，到咗2023-24個預算已經變成52㗎喇。咁其實真正個問題在於呢，就係嗰個教育資源佢隨住個人口下降呢將會即係大量去萎縮，那個才是真正問題。因為那個問題不是在於那些人應該去夾學小學、越小學夾中學、越中學的問題，而是個政府呢他怎樣去保護到呢教育資源將會有人口下降呢，會大量萎即大量收縮，啊，那你怎樣保證那個即個教育質素會好呢？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嗯，張國華都想同你傾咧，即係頭先我哋都傾到啦，究竟嗰啲學校咧，即係你除咗講啦，即係所謂教育資源整體之外，其實我哋都關心一樣嘢，就係嗰啲學校究竟有啲乜嘢選項咧？即係假如佢面臨係被殺校嘅話，咁頭先我哋傾過幾個合併啊，即係跨區重置呢啲方案啦。其實咧，對於將個問題啦，即係交俾學校要去解決嘅話，其實嗰啲學校係面對緊一個乜嘢問題？同埋你認為即係教育局喺呢方面咧個角色應該係點樣？ 我覺得教育局我覺得學校即係點講，你俾學校早幾年去處理呢個問題呢係合理嘅其實。 嗯嗯， 但係通常學校呢就唔那個問題唔嚟到我門口呢，佢又唔會太過積極，因為呢你叫學校去即係佢，因為你要同一個辦學團體容易啲解決嘛，等於政府自己將啲官校合併係簡單啲㗎，其實係咪？但係辦學團體不嬲又好少話去到成有20-30幾間、30間，咁我就有一間即係執埋，有一間去之類咁樣咧，佢係好困難嘅，係咪？咁， 嗯， 就牽涉到就政府同辦學團體之間咧，就要有某種默契啦。而有一啲辦學團體可能咧牽涉到咧，就係佢隨時未個人口浪未殺到嚟咧，我就係即係我就早啲做咗啦。可能係咁咧，即係其中一個就你要隨佢咁樣做啊嘛。咁， 嗯， 個政府咪要同好多辦學團體咧，佢要去即係做多交換啊。其實好多嗱，你肯早啲，你自己接筆間咧，我之後咧我就保證咗你之類嘅嘢。咁類似嘅討論咧，係超出呢個教育局以往同我拗討論嘅。教育局不嬲同我拗討論咧，就係你 我睇出班信，嗱，你收唔夠咧，我就開始同你討論啦。你有甲乙丙丁四個方案點樣做之類咁樣樣。咁於是政府用嘅方法咪就係大家習慣咗用嘅方法咧，就係即係我嗰件嗰、那個浪啊，冚到埋嚟，我就避唔到啦。咁我就開始諗點樣撤退咯，係咪？咁嘅話咪就係好容易就會即係家長咪將唔受歡迎嘅咪首先淘汰先咯。咁如果咁嘅話咧，其實坦白講冇乜規劃做到嘅。即只係就係你到時就係殺到去邊度，咁我咪就即係嗰啲客户咪就完咗咯。即係好難有呢個規劃，但係咁咧就變咗咪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派位市場好殘酷嘅一個行為咯。你想個政府需要你要賦予個政府肯去同一啲辦學團體互相討論，有某啲辦學團體又肯。接咗自己校先，令到即係每個區平衡。你仲未計人口嗰個遷移喎、上兩個星期即係統計出咗個報告，咪話我哋人口大體上向緊北遷移緊啊嘛，係咪？咁你咪變咗你喺港島區某啲又點，又要褪過去咁之類咧？呢、這個討論咧，政府願唔願意即係擔起大旗去做咧？唔知道。辦學團體肯唔肯？喂，我其實我冇事嘅、哦，我點解無端端要咁樣做咧？佢又未必肯嘅、哦，事實上係咪？咁去到最尾咪就係俾嗰個教育派位市場好殘酷地去即係面對個殘酷，因為大家都唔願意先行一步啊嘛。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困難嘅情況嚟嘅。但係如果你唔去做就冇辦法啦。但係我覺得調轉頭，即係反為就應該，所以我聽下諗係個教育資源問題咧，就係第一。你無疑地你個人口下降，你將會根據教師師級比例，你好多老師就會有個所謂飯碗問題啦。但我覺得而家你要諗，可能未必係要諗嗰啲老師。就算即使教育局上個禮拜份 paper， 佢自己都話佢其實咧就作咗好多位出嚟嘅，係 support 唔同嘅老師做唔同嘅嘢咁樣嘅。咁呢個做法其實係上世紀80年代咧，大概都有做嘅。80年代都經歷過一次小學人口下降。咁當時處長李月挺咧就作咗第一，就啲老師咧就訓練去做呢個小學嘅輔導教師。咁當年好多人係轉咗行做輔導教師嘅，第一就係輔導教師啦，第二就係圖書館嗰啲圖書主任啦，好多呢類咁嘅職位嘅。咁呢啲咧就你間學校，無論你間學校幾大幾細，你都需要呢啲位嘅其實。咁你咪變咗你間學校仍然無論我縮班縮成點咧，我都有某啲人可以喺度做到嘢咯。如果唔係你第日會好近，因為而家其實我哋習慣咗間大學校咧，佢有好多即係政府用咗校本啊嘛，佢預你學校咁大，儲咗咁多先生咧，做好多係個課程以外嘅東西嘅。咁將來如果你要靠即係人口下降，你間校縮成點，咪好多學校咪會變成就係開兩班、三班，即係小規模校。咁上個禮拜都好多議員就話啦，你變咗新高中，你好多學科你咪揀唔到咯，變咗係。 好啊，張國華，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多謝曬阿張國華 啊。 係啦，咁啊頭先阿張國華咧，即係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前院長咧，就提到即係佢就好關注啊嗰個教學資源嗰個問題啦。咁我哋講緊而家即係津貼小學嗰個發展危機，或者可能係由於收生不足，可能係會被殺校呢一個議題咧。咁我哋又請到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嘅。咁係啊，梁紀昌，佢係先鰻行學校嘅前校長。梁紀昌，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係 ，hello。系啦， 系 咁啊！其实睇翻资料吓，咁其实鲜鱼行都曾经系面对即系被杀校嗰个危机啊，系咪咧？ 系啊，系啊， 系啊！咁可唔可以讲翻，其实当年咁点样可以真系应对到教育局嘅要求，能够可以继续即系办落去咧？即系嗰个学校。 哦，因为当年嚟讲咧，每一间被杀个学校咧，都话自己质素高嘅。咁样你自己讲冇用嘅，就不如咧就攞个客观标准。就申請特別試學，特別試學咧係特別要求高嘅試學，咁你一定要寫啲理據，話俾公眾人士知你家學校嘅辦學質素。咁我當年嚟講咧，就根據教改所講，一家學校應該有四大範疇要做得好嘅。第一就係呢、這個就第一就係管理，第二咧。就学与教，第三咧就系呢个学生表现，第四咧就校风。嗱，咁根据呢四大范畴咧， 校長就寫個理據話俾教育局知你係做成點。咁另外呢就係要有啲事實證明嘅，就點事實證明呢，就話有14個指標，喺呢14個指標裏面呢，你要做得係良好以上。因為試學嚟講分咗四分嘅，零至到四，咁你一定要攞三分或者四分。當年嚟講咧，14個指標咧，我有七個係，我有6個攞良，一個攞優嘅。咁咧就啱啱就合乎佢教育局嘅最低要求，所以就俾我過呢個特別試學。 嗯。咁梁景昌，咁其實話即係過咗特別試學啦，咁我見到即係話嗰個即係收生人數，其始終都係有一個壓力啦。咁所以其實個小學都係縮到一班嘅，係咪？咁一班點樣去繼續即係營運嗰個壓力或者個挑戰喺邊度咧？ 係啊，嗱，當時嚟講咧，我只係理據同埋呢個特別試學過到關，但面對實際嘅困難咧，就話學校嘅資源就不足啦。點資源不足法咧？就話我得一班咧就得一個老師教一科。嗱，如果其他嗰啲學校嚟講，譬如佢有24班，一級有四個老師教嘅話咧，咁佢出卷咧，或者出一啲工作紙咧，可以輪流做。咁大約咧一個學期咧，老師只係出一次卷同埋一次嘅工作紙。但如果我得一班嘅話咧，即係如果學校得一班嘅話咧，就老師要一腳踢噶啦，由開學嘅工作紙直至學期尾的考試卷呢都是一個人出的。所以如果得一班的學校呢的老師真的壓力非常非常之大。還有一樣東西呢，教學來講呢很多時呢是講這個互相的專業交流的。即是 A 班的老師是教一些叫做成績好的班， D 班的老師是教成績差的班。那我們 ABCD 四班的老師就互相交流，究竟應該怎樣教好啲呢？但如果得一班嘅話咧，嗰啲老師咧就一個人諗曬，一班裏面咧有啲叻，有啲唔叻，咁你一定要兼顧嘅，譬如出卷點樣兼顧好嘅，點樣兼顧啲差嘅。所以如果得一班嘅學校嘅老師嚟講咧，個工作壓力係非常之大。 嗯。剛才呢你講到呢嗰個特別試學嘅要求呢有14個嘅指標啦。想問一下當時呢，即係鮮魚行其實要用幾多少時間去準備呢個特別試學，同埋當年呢你哋係咪唯一一間即係通過特別試學嘅小學嚟 嘅？咁講起係砌算啦。當時嚟講呢，教育局嗰啲地區嘅官員都唔知道原來要寫理據嘅。係啲傳媒嘅記者問教育局之後呢轉述返俾我知原來要寫理據嘅，結果我要三日內寫好曬四個範疇、14個指標嗰啲表現出嚟。咁我用咗三日時間，不眠不休係咁寫。不過好在咧，當年咧，因為我係2000年嘅時候咧，我係教改嘅前線官員，咁我熟悉曬嗰個標準同埋要求，所以我就寫到咯。當年李國章曾經講過。因为咧，当年咧有七间学校申请特别小学，得我一间过到嘅啫。李国章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其他学校嗰啲校长连理据都唔识写，咁啊梗系过唔到啦。咁我话侥幸识写，加埋咧就话我哋嘅表现真系好突出，所以过咗呢个特别小学咯。 嗯，梁景昌，其实头先即系我哋同另一啲嘉宾都倾到咧，佢哋都关注到咧嗰、那个即系如果杀校啊，咁即系牵涉到一啲教育经费嗰、那个资源嗰个运用嘅问题咧，就多担心会缩啦。咁其实你自己即系作为教育界嘅一员咧，你点样睇？其实即系就算杀校，究竟教育经费嗰个运用应该呢、這个资源应该点样去处理会系比较恰当咧？ 嗱，当年护校成功之后咧，日本嘅朝日新闻记者都访问我嘅。因为日本咧嗰个出生率咧下降得仲犀利过香港，佢哋都面对一个好大困难，究竟杀校杀到点样咧？同埋咧又点可以维持嗰个质素咧？因为如果杀校杀得咁犀利嘅话咧，老师系无心恋战嘅，咁啊影响教学嗰个质素。当时咧我就建议日本系点做咧？学校照样系结束，但系利用翻个校舍同埋老师。就辦一啲特殊學校，嗱、這個特殊學校香港嚟講咧係有標籤效應嘅， 多數是話咧自閉症啊、弱能啊、智能啊有問題。 嗯。 但其實而家特殊學校唔係啊，係有啲天才學校、資優嘅學生，或有啲數學特別叻嘅、語文特別叻嘅、或者體育特別叻嘅。咁如果被殺咗學校咧，可以騰出嚟辦呢啲咁嘅課程。如果咁嘅話咧，去得呢學校咧，有資優學生，亦都有差嘅學生，咁就唔會有標籤效應。乜家長都接受，咁嗱，仲有一樣嘢咧，就話老師啊，以香港為例咧，係受過專業訓練嘅，只要佢再加啲培訓嘅話咧，佢就可以教一啲資優嘅學生，教一啲資優嘅兒童噶啦、 嗯。 因為其實咧，你只係引導佢點樣發揮佢嘅潛質啫嘛。 係， 嗰啲資優學生嚟講，你其實唔使點教嘅，不過你引導佢，同埋提供個環境俾佢。所以我的建議咧就話咧，殺校無可避免噶啦，因為真係出生率下降。但我哋可唔可以利用啲校舍將佢轉型，利用啲老師將佢轉型，做一啲係資優嘅？ 好，阿梁紀昌啊，咁我哋咧、okay. 先休息一陣先，我哋可以轉頭翻嚟再傾一傾。咁我哋咧就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咁我哋今日咧就个节目就讨论紧咧，即系津贴小学嗰个发展危机嘅问题啦。咁啊，我哋喺即系之前即系同紧阿梁纪昌咁啊，先如康学校嘅前校长系倾紧嘅。咁我哋继续同佢倾翻。 系你好啊，李志坚。 系梁纪昌，你好，你好。咁啊，头先就我哋倾紧啦，即系我哋仲想倾下咧，就系话咧，其实而家面对住嗰个学龄人口就下跌啦，咁真系少咗人，即系出生率啊又跌啦，又有移民啦，咁变咗嗰、那个即系适龄学童咧嚟紧估计都系少嘅，咁变咗究竟如果以你作为一个教育界一员去睇咧，咁啲学校应该点样面对呢、這、一个即系情况咧？即系收生一定有个压力噶嘛，咁点做好啲咧？ 系啦，我谂就咁样啊，个别学校咧就好难做啲咩噶啦，就最紧要就话咧，教育局做一个统筹，善利用呢个资源。嗱、 嗯， 你知道香港发展咧，人才系唔缺乏嘅，最缺乏就系地啊嘛。 嗯， 咁如果杀校咧，如果假如佢结束咗学校之后咧，就唔好俾佢丢空。 嗯， 而家好多校舍丢空咗十几廿年，真系见到心凹。 嗯， 你可以利用翻啲校舍，就发展正话我所讲嘅特殊教育嘅资源， 嗯， 帮助一啲学习有困难嘅学生，令佢发挥其他嘅潜能。另外咧，有一啲质素、有啲潜质嘅学生咧，系俾个场地俾佢发挥。嗱，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譬如而家好兴嘅 STEM 咧， 吓、 好多时啲学校咧加加练杠啊，即系各自咁做，其实系好伤嘅。老师又伤，校规又未必咁好。 嗯， 如果我哋利用啲校舍，每一区啊，你嘅就发展呢、這个，喂， 系即系特殊教育嗰、那个， 系发挥佢个功能。 嗯， 咁嘅话咧就善用啲资源。咁如果啲个别啊老师嚟讲咧，我觉得咧，而家啲老师咧应该系有另一个使命。但以往嘅使命咧就话教好我哋个学生。但而家咧，我另外一个使命叫做发挥学生嘅天才，吓咁啊，再加埋教育嗰个资源个配合嘅话咧，咁就唔会浪费啲校舍，唔会浪费啲超额老师咯。 嗯。 梁纪昌，我记得咧，即系当年咧嗰、那个先鱼巷学校咧面临杀校危机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传媒报道你哋嘅，即系亦都有一啲街坊啊家长出嚟支持你哋啦。可唔可以讲翻少少古仔咧？即系当时嗰个情况系点，同埋即系对于你哋继续咧去争取办学咧，有啲咩帮助咧？ 嗱，当年咧我护校成功之后咧，即系得一班嘅啫。咁我就系讲咗咧，系老师好辛苦嘅，出卷又佢，出工作之后佢。但我當時嚟講咧，我哋好彩咧，就係點咧？請咗一啲大學生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咧，做教學助理。 嗯， 因為啱啱嗰個年代咧，05年咧，個經濟麻麻嘅，好多大學生揾唔到嘢做，咁啊嚟咗個教學助理。另外有啲退休嘅教師又嚟幫我手，我俾個人工咧就普通嘅，即係當時啊 當時的文憑教師的人工一半，但他都肯來教，因為呢即係嗰啲退休教師呢好有經驗嘅，咁佢哋就唔想嘥，但普通學校呢就嫌佢老呢就唔請佢，咁我就請佢做啲教學助理，就分擔咗老師一啲教學嘅課擔，同埋幫手出卷。 嗯， 仲有一樣嘢呢，即係之前好缺乏嘅，我呢就接受呢其他嘅機構邀請做講座，但我同啲機構講明啦，全部呢唔係寫我個名嘅，個支票全部捐曬俾學校。咁呢我每次講座呢起碼五六千蚊嘅。 嗯。 咁個個禮拜都有人去講。咁結果呢我就咁慳慳埋埋呢，仲有一樣我拍個廣告喎，六位數字喎。咁又捐曬俾學校。咁所以有啲資源呢就令到我呢就增加人手，請多咗老師同埋教育助理。咁就捱過嗰三至四年。三四年之後呢我就恢復返兩班啦。咁最黑暗嘅時間呢就度過咗。嗱，呢個係我嘅個別例子，但而家時代唔同咗啦。以而家嚟講呢，我相信學校好難好似我當年咁樣呢咁多即係咁多資源啊，即係去搵返嚟。所以我呢就建議呢，而家面臨殺校嗰啲學校真係要即係唔好抗拒潮流啊。 嗯。 啊，即係寧願結束佢，然後呢就發揮另一個功能。咁样咯，即系我个人嘅睇法啫吓。 咁、你认为呢啲教师点咧？如果面对晒校嘅话， 嗱，啲教师咧，只要再经过即系少少嘅培训咧，就可以教一啲特殊嘅学生噶啦。因为现行嘅政策啊，大部即系应该全部嘅老师咧，都应该受过特殊教育嘅训练噶啦。 嗯， 都系睇个程度而定嘅啫。好啦，如果用翻正话我所个提议咧，做特殊学校嘅话，佢只要再加多少少嘅培訓就應該得㗎喇。至於話培育嗰啲資優嘅學生呢，更加呢就話呢個老師呢做一個管理，再請一啲教練級咁去培訓學生呢，咁我哋就唔會浪費資源啦。因為我強調一樣嘢呢，我嘅年代呢就有五六個仔女嘅，家家户都起碼五六個。 好，咁多謝阿梁先生，咁我哋就傾到呢度先。 家家户 係呀，好，我哋下次再傾。好，多謝你嘅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清明节和复活节长假期首日，截至下午四点，本港初步的出入境数字超过40万人次，其中出境人次占超过28万，入境人次超过12万。出境方面，以罗湖占最多，有5万多人次。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和港珠澳大橋，分別有4万多人次出境。至於高鐵西九龍、機場和深圳灣就分別有3万多人次出境。入境方面，羅湖和落馬洲支線分別有2万多人次，其次為機場、高鐵西九龍和港珠澳大橋等。一个女子怀疑接获假冒内地公安人员来电，话她涉及内地洗黑钱案之后，交出银行账户资料，损失大约800万。警方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受骗女子上个月中报案，话来电者要求交出她和丈夫一共3个银行户口资料，女子其后发现3个户口里面先后7次被转载到3个本地银行户口，涉款大约800万，其后同来电者失去联络。苏格兰警方拉了一个58岁男子，话他涉及苏格兰民族党的账目调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被捕的是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丈夫穆雷尔。警方早前收到举报，话那个党一笔60万英镑款项有问题，款项在2017年筹得， 原本用于第二次公投，但是下落不明。苏格兰民族党未有即时回应，而苏格兰政府就说这个是那个党的事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 again, 我們今天繼續講意粉，長通粉我們叫做 penny, P-E-N-N-E。至於為什麼不是 penny 讀 penny 呢？美國呢通常讀 penny 多一點，但英國人呢叫這些長通粉，就是中間通窿的，粗粗地的，我們叫做 penny, 亦都是適合呢用一些比較厚實一點的醬呢就会好，因为咧、那个通粉个窿咧系可以捞到多啲酱汁上去，就食落去就更加好食啦。好啦，跟住我哋讲一种咧比较特别啲嘅意粉 ，little ears， 英文嘅 literal meaning 系 little 小耳朵，嗰、那个名咧就叫做 orchiette，orchiette，orchiette，O-R-E-C-C-H-I-E-T-T-E， 小耳朵，一个好似细细嘅兜咁样咧，亦都系啦。可以內藏好多汁喺裏面，咁食落去非常之好食啦。Orchiette. So, penny and orchiett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4月5日起，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咁啊，我哋今日啦，倾咗好多津贴小学嗰个发展嗰个危机嘅议题啦。咁啊，我哋就收到咧，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咁啊，亦都系呢一个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嘅办学团体。咁佢哋就个新闻稿就咁写噶，咁啊佢哋就话咧，本校已经成立咗专责小组，咁啊由校监、校董啦、校长同埋各个学校嘅主要成员咧组成咗呢一个专责小组，咁就会积极筹备咧具体同埋可行嘅计划咧，系会约见教育局去商讨咧开办小一班嘅可行方案，咁啊继续为岛内嘅儿童咧提供免费同埋优质嘅教育嘅。咁佢哋又話諗，作為長洲咧唯一嘅基督教辦學團體咧，佢哋係必定係會堅守佢哋嘅信念咧，用最大嘅努力同埋實際行動咧，去支持錦江小學咧係繼續辦學，咁啊為呢個島內嘅兒童咧提供優質嘅教育。咁同時咧，專責小組咧都係積極聯繫緊 同埋諮詢緊唔同嘅持份者同埋專業人士嘅意見咧，咁啊希望得到各方嘅支持咧，研究出呢個具體嘅方案，咁務求喺新學年咧繼續開辦小一班，為呢個全校學生咧繼續提供優質教育嘅。啊，林子欣 係咁啊，希望咧即係呢個長洲塘嘅錦江小學都可以即係透過一個嘅佢哋嘅一個重整啦，又或者佢哋提出嘅一啲方案咧，係可以繼續即係維持佢哋嘅一個嘅辦學嘅業務係可以繼續啦嚇。 好，咁嚟到呢一節，我哋又轉轉個話題啊。咁啊，因為今日又係公共假期啦，咁其實過一兩日咧，又會去到呢個復活節嘅假期嘅。咁啊，都係即係疫情之後啊，第一個即係長嘅復活節假期啦。咁啊，所以香港人外遊就應該餓咗好耐啊。咁啊，即係有機會，即係我啲朋友都係哇，上個禮拜就已經週末就已經攞定呢個禮拜啲假啦，咁已經係製造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啦，可以去到十日八日旅行咁樣。咁啊，通常都係即係我啲朋友都係澳門啊，有就短旅行啦，長旅行嘅就日本啦，咁啊泰國啦咁樣。咁啊，你啲朋友會唔會都係即係趁住呢個假期咧？即係我咁多年即係因為疫情關係啦，而家即係又通翻關，咁啊即係可能啲防疫嘅限制措施又再相對放寬，咁即係個心情好想去即係外遊咧。 有啊，因為咧其實咧，尋日咧。我都仲要上堂嘅，我有啲學生已經離開咗啦。尋日即係其實我諗咧，佢哋嗰個好有策略性地攞假就係星期一、二同埋聽日都係本身都係要翻工噶嘛。咁就三日攞咗假期，咁其實連埋就可以放十日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冇咁貪心，就淨係攞埋聽日假啦。咁都其實可以去到六日啦。咁但係六日呢一個嘅即係時間嘅長短咧，我諗可能比較多人咧就會選擇喺翻亞洲地區啦，即係例如東京啊，又或者台灣咁樣啦。咁同埋我諗今次復活節假期咧有啲特別咧，就係即係唔使再戴口罩啦。香港咁亦都去到日本嗰邊，亦都取消咗一個強制口罩令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旅行體驗上面咧，就會同可能之前農曆新年或者聖誕節有分別嘅。因為我都知道其實農曆新年同聖誕咧，其實已經好多人出咗去旅行噶啦。咁但係業界就估計咧，就復活節會再多啲。咁就話咧，其實佢哋新年咧同聖誕節都分別大概有100啦，同150個旅行團出發咗。咁今次復活節啦，估計啊會有200團出發添。 咁其實人即係多咗去參加旅行團咧，咁睇到有啲資料都會話即係去日本咁啊，即係你要過關啊，咁都要等好耐先辦理完個入境手續，咁啊即係排長龍，就呢啲就喺個櫃位前要等過關就已經係好犀利，咁有啲可能就啊即係幾個鐘頭先至搞完個過關咁入到去，咁即係要即係搭車又趕出去市區啊，入酒店啊，咁所以都會睇到即係人多咗個有啲情況出現，就喺當地要睇下點樣應變佢個行程啦，係啦。 咁另一樣咧，就係因為可能有啲朋友都係會跟團去呢一個嘅日本、韓國等等啦。咁就因為我哋咧之前有一路都傾過咧，其實香港個旅遊業咧個人手都仲係短缺嘅，即係譬如唔夠導遊帶團啊等等。咁呢一個問題又會唔會影響到今次復活節個檔期啦？咁另一樣咧就係航空業啊，其實亦都係爭緊人手，咁個運力係咪恢復緊咧？我諗呢個都係大家會關注嘅重點嚟嘅。 系啦，咁所以讲开旅游业即系嗰个问题咧，我哋又请嚟一位嘉宾啦。咁啊，佢系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袁振宁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系啦 ，Hello。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哋见到啊，复活节长假期嗰个报团人数就真系嗰个团嗰个数字又即系继续上升。咁其实即系随住即系咁多人上升，其实对于嗰、那个即系你哋去设计嗰个行程咧，其实而家旅客即系对于旅行团嘅行程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嘅要求咁样啊？ 其实就旧年开翻关之后咧，由十月十一号开始日本免签证之后啦，见到个旅客都系即系当然我哋会有唔同嘅产品摆到啦，有即系平中高都会摆到啦。咁因为嗰个票价都系比较高啦，而家同埋嗰个燃油附加费啊、机场税啊，都系比以前高嘅时候，咁变咗大部分旅客都会拣啲比较中高端嘅产品去参加咁样咯。 例如咧，即系如果系以地区划分咧，即系其实以你个观察，究竟咩嘅地区嘅旅行团会比较即系受欢迎啲咧？ 如果而家講比較人數多嘅話，一定係東京啦，因為嗰個班次咧係比較最多嘅，因為即係東京同大阪而家每日都係飛緊，大約有10班嘅飛機。咁如果去一啲以即係其他城市，譬如北海道啊、 明高啊，或者福冈啊，系讲紧系每个星期可能系讲紧五班啊、六班咁样。所以讲紧个比例上，真系东京比较多嘅。不过如去咗东京同大阪入咗之后，咁啊未必净系玩旅游东京啦，即系会可能会去其他附近嘅地方啦，譬如系有个东京之后会去伊豆啊、箱根啊、新宿啊、长野咁样都会有嘅。 嗯。 嗯，咁都想问一下咧，其实比起圣诞同新年咧，其实而家复活节咧嗰个团费同个机票咧，其实系贵咗定平咗？ 如果讲复活节嚟讲咧，就一定系多贵啲嘅，因为复活节咧就见唔到个加班机啦。反而调翻转，圣诞新年咧仲有啲加班机。 嗯， 咁所以喺呢个需求即系持平。底下相約底下，咁你成日復活節缺乏咗一啲加班嘅飛機，咁令到嗰個日本線嗰、那個票價啦，同埋整體嘅旅費啦，就會係會即係貴過，甚至乎會貴過農曆新年咁樣。 嗯，咁啊，袁哲玲其实睇到咧，即系咁多即系香港人去外游都会拣即系日本呢一个即系地点啦。咁但系因为咁多人即系一下子好似报复式旅游咁样，即系去到当地咁样。咁其实喺当地嗰、那个即系交通啊、酒店啊，或者你哋设计嗰个行程嘅路线，其实有冇一啲因为会好多人聚埋一齐啊嘛。咁其实你哋喺嗰个行程设计或者喺旅遊巴啊，各樣啊，個安排上嗰點樣令到即係旅客，即係你哋報團嗰啲顧客嗰、那個，即係個行程會順暢咧？ 順暢就我諗順暢就唔難嘅，但係單純調翻轉係嗰個我哋所預約嘅，所以本身想買嘅酒店或者想買嘅餐廳，究竟係咪可以預約得到咧？因為其實日本因为主要是日本的 yen 太平咧，变咗国外的旅游咧系出唔到国啊。因为日本人如果去海外玩会好贵，咁变咗本身个国外嗰个旅游需求都好大，所以加埋即系日本有呢、這个当地旅游嘅补助啦，类似香港嘅想你住啊、想你游咁样，咁令到本身当地嘅旅游嗰、那个酒店都好满，所以加埋就系日本而家本身个旅游业啦。整体嚟讲，那个人手都唔够。咁就算即系譬如话一间酒店有100间房嘅，因为人手嘅关系，其实佢哋而家卖紧系讲紧系60-70间嘅。咁呢个我哋而家最大难度就唔系讲紧攞机位，当然难啦，贵咗攞得到。而家讲系我哋因为我哋卖旅行团嘅话，好多时候都系卖紧可能下个月或者之后两个月出发。究竟我哋系咪可以book 到嗰个酒店咧？嗰、那个先系而家最大嘅困难咯。咁系啊，咁呢个而家就系面对紧日本嘅嗰个旅游资源，因为唔单单系外国、香港包括香港啦，即系唔同嘅国家都想去日本玩。再加埋即系日本国内自己本身，因为出唔到去玩，变咗翻本土嘅玩，咁变咗要去去攞一啲抢一啲旅游资源，包括酒店啊、餐厅啊、观光铁道啊。所有等等的话，其实都个难度会越来越增加咯。 我想问下你头先提到，即系日本佢本身嗰、那个即系旅游资源其实未恢复晒啦。咁我亦都想问下香港嗰边嘅情况嘅，因为我都听到有啲朋友就话呢几日咧登机咧，其实可能都要等好耐。其实香港嗰边嘅机场咧，譬如佢嘅地勤人员啊、运力等等咧，其实个恢复水平系点样？ 香港機場咧，即係實際數字我當然冇啦，即係有幾多人就係咯。但係我自己即係喺呢半年，其實都即係不斷地會有出門嘅情況。其實感覺就係話如果係一般情況，其實都好暢順嘅。香港其實係足夠嘅，你見到過關嘅時候都唔會十分等得太耐。再加埋而家用人臉識別啊咁樣，其實都快好多。反而係去到即係近期，我諗尤其是係去日本啦，因為其實我諗主要係早幾日。即係有個同事即係夜晚10点去到羽田機場 send 咗幅相俾我，話而家排緊隊啊，可能要2-3个先出到去啊咁樣。出到去經過巴士司機嗰個工作時數已經過期啊，點算啊咁樣？咁啊放上即係寫個評論之後，就引起咗少少，即係大家就去講呢件事。咁其實你話去到日本機場，甚至乎而家係唔同國家機場嘅話，其實喺呢、這個尤其是喺旺季啦。因为你突然间咁多飞机降落同一个时间，而当地嗰个机场人员其实系未恢复嘅，纵使你有10个，可能有10个 counter， 可能得4-5个系开紧 開緊去做呢個過關程序。咁所以等由以前等一個鐘，而家等兩三個鐘頭，已經變咗一個好似係新常態咁樣咯。咁而家我諗希望咧就過咗呢、這個復活節旺季嘅假期，會可以縮短呢個入境嘅程序咯，係啦。 咁袁振寧，咁其實話講到即係而家個報復式嗰個旅遊嗰個狀態啦，咁其實對於你哋業界即係嗰個導遊咧，即、就、係、是、跟團嘅導遊嗰個人手，你哋又夠唔夠咧？ 人手其實夠嘅，因為其實即係之前好多呢幾年好多從業員啦，唔係單單旅遊啦，旅遊從業員其實有啲就轉咗行啦，有啲就可能係翻咗嚟啦，有啲考慮緊翻唔翻嚟啦。其實考慮緊翻唔翻嚟咧，都有好多人嘅，好多人嚟嘅。咁當然佢哋有唔同考量啦。其實我最近都見咗一啲想重頭去參即係 rejoin 我哋公司嘅人。咁佢哋即係當然會有少少擔憂啦，就係、是、話喂嚟緊個前景究竟會係點啊？即係而家開翻，其實講整打翻關，可能講一個月啊，日本面簽證講半年，其實都擔心會唔會突然間又新一波又會縮緊啦咁樣。其實好多人就喺度嘅，其實係擔心緊嚟緊短期內嘅將來。究竟會唔會有再次去封關，再次而令到我哋卻步重啟旅遊業咯？咁所以如果可以即係再明朗啲啦，我相信以前嘅旅遊業嘅從業員其實好多都願意翻嚟。 嗱，講開導遊，其實佢哋肯唔肯翻嚟都要睇翻即係旅遊業其實嗰個前景係點樣啦。咁想問一下咧，其實今年復活節嗰個生意額咧，即係你哋如果比起2019年嘅時候，其實叫恢復咗幾多成啦？同埋就係幾時咧先至可以翻去疫情之前嘅水平咧？ 如果營業額就翻六七成噶啦，咁啊，因為即係票價上升啊，税項啊，經常費本身嗰、那個旅行團個費用本身都上升咗，咁所以嗰個營業額咧，可能六七成係而家係會有嘅。咁實際人數嘅話，就大約五六成到啦咁樣。咁我諗住主要都係嗰個航班嗰個限制咗啦，咁咯。咁如果要翻去疫症前嘅生意額或者係嗰個團量嘅，我相信要去到2024啦，即係當大部分嘅航班啦，去翻個供應有9至10成啊咁樣，咁先可以翻一個正常。嘅生意咯， 咁好啊，袁俊玲，咁我哋就倾到呢一度，多谢你先啊。 OK， 唔该晒。 好，咁啊，袁俊玲咧就系中横游嘅执行董事。咁咧，我哋依家倾紧嘅话题咧就系香港人咧外游嗰个情况嘅。咁啊，如果听众有一啲即系关于你外游有啲咩意见想发表嘅，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好啦，咁啊，其实讲开话去旅行咧，啊林志恩，除咗话即系去日本啊，即系欧洲啊，咁其实澳门咧呢啲即系。好短程嘅旅遊咧，都係香港人咧，都係好中意。因為我有個朋友就係啦，哇，即係好後生地咧，佢搭嗰啲金巴，因為開咗個港珠澳大橋啊嘛，咁啊即日來回咁樣啦。咁但係佢發現都一個問題啦，去到當地咧，真係好多人。咁可能你等食飯咧，你揾一間餐廳你想去食飯咧，可能都要等即係個幾兩個鐘先至有飯食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澳門嗰個旅遊而家即係旺咗咧，都係。有啲情況㗎嚇， 係啊，同埋因為咧，我估澳門嗰個旅遊業可能復甦咧個步伐會更加快，係因為其實佢哋同內地通關先過我哋㗎嘛，咁所以其實嗰陣新年期間咧，都有人將香港同澳門嗰個接待人次比較咧，就發現即係呢邊就冷清過澳門嘅，咁所以即係我諗澳門究竟啊咁多人去嘅時候，譬如佢個接待能力係咪承受到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值得討論嘅問題嚟嘅。 咁如果聽眾又想發表下即係就住澳門。去旅遊有啲咩意見又歡迎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咁依家我哋又先即係接聽一個嘉賓嘅電話，咁就係咧胡景光，咁佢係澳門旅遊業議會嘅會長。胡景光你好， 係李生你好，林小姐你好， 你好。 係啊，其實可唔可以同你講下，其實咧而家即係澳門啊，即係啱先即係啲假期嗰、那個即係旅遊嗰個人潮啊，或者各樣啊，即係嗰個市況啊，即係個情況係咪真係好爆咧？真係。 嗱，咁我相信啦，咁自從呢個免檢疫通關咗之後咧，咁其實我哋澳門個旅客咧日均咧大概係62000人到啦，咁最高嘅紀錄咧單日咧係96000人次啦咁樣。咁喺復活節期間咧，佢由今日第一清明假期啦，咁都睇到咧喺港珠尤其港珠澳大橋口岸啦。嗰、那個香港旅客啦，同埋內地旅客咧， 係比較擠擁嘅。咁都睇翻一啲嘅消息啦。咁可能喺香港嘅旅客咧，喺香港港珠澳大橋嗰邊咧，候車嘅時間咧都可能需要差唔多係一個小時咁樣。咁所以咧就嚟到澳門之後咧，咁而喺澳門嘅通關嚟講咧，就大概係30分鐘到咧就能夠辦理個通關嗰個程序咯。 咁胡院講，因為而家頭先你講到啦，即係港珠澳大橋而家即係有人可以揸車入去啦，係咪先？咁其實話喺嗰個交通嗰、那個即係承載能力咧，即係本身澳門係咪真係承受到即係咁多即係車或者旅遊巴入去啊？咁另外又有人搭船入去啊？咁其實即係嗰個澳門嗰、那個即係旅遊設施嗰個承載能力究竟咩情況咧？依家係？ 嗱咁樣啦，咁其實個承載能力咧都睇到，譬如話以香港旅客嚟澳門個數目啦，咁而家嚟講係只係恢復到疫情前嘅差唔多係80%咁上下，而內地居民咧恢復到疫情前咧嘅大概係50-60%咁上下啦，咁所以嚟講對比翻2019年咧，其實我哋都仲有一定嘅接待能力喺度咯。 都想问一下你哋嗰个生意额个回复情况，因为头先我哋同香港嗰边嘅业界人士倾过咧，佢哋就话即系香港咧嗰、那个旅游业啊，如果要回复去到疫症之前嘅水平咧，其实起码都要去到下年啦。咁澳门个预期又会唔会好啲咧？即系快啲系可以翻翻去2019年嘅水平咧？ 因为我哋2019年咧本身系一个最高嘅水平啦，咁我相信咧可能真系要恢复到2019年嘅水平咧，都可能系要去到明年先有机会咯。因为今年嚟讲，我哋而家都系日均系讲紧62,000+人嘅旅客嘅人次，咁同我哋对比翻2019年咧，系差唔多去到100,000咧，咁都仲有大概30%-40%到嘅幅度咯。 咁同埋咧，你头先提到啦，即系你话2019年其实有接待成100,000人次，而家系即系60,000+啦。咁其实譬如澳门嗰边咧，会唔会都有出现一啲可能导游啊，一啲旅游车司机，其实佢哋喺疫症期间转咗行嘅情况，即系有冇好似香港咁样嘅环境出现咗咧？ 其实都有呢个咁嘅情况，因为都系疫情有3年啦。咁其实一啲旅游嘅从业员嚟讲咧，都系有一啲转行嘅。咁所以咧，基本我哋喺业界嚟讲咧，喺农历年新年之后咧，其实都已经系加紧咧去增聘人手啦，咁就希望能够补充翻原有嗰个接待能力。咁所以嚟讲咧，当然啦，可能而家嚟讲，我哋个接待能力都系可能只系去到疫情前嗰个大概系80%多。咁我相信去到51黄金周嘅情况咧，我哋嗰、那个请嗰个员工嗰个数量咧，就可能会回复翻2019年嘅水平咯。 咁胡警官，即係你知香港人就好中意旅遊啦，咁佢哋所以我哋呢個即係復活節嘅長假期就會即係好多香港人外遊啦。咁其實澳門人又點咧？即係佢哋外遊嘅情況又如何咧？ 咁其實澳門居民咧，其實喺復活節期間咧都係好中意外遊嘅。咁其實嗰個外遊咧都係比較踴躍嘅。咁可能嗰個主要嘅目的地都係會係東南亞、日本、韓國啊、內地啊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本身澳門嘅航空公司個運力咧喺而家嚟講咧都係未完全恢復翻，咁所以咧好大部分咧都係可能會途經你哋香港，用咗香港嘅機場咧去前往呢啲地方咯。 因為以前都有試過就會經澳門機場又去另一啲即係內地嘅地方啊，或者其他嘅即係亞洲地區啊咁樣。咁所以而家你哋就會發現，有啲澳門人就嚟香港，就用翻我哋香港機場嗰邊就去其他地方旅行。 是啊，因为本身澳门去呢啲地方嘅航班咧，好大部分咧都可能喺要喺4月中旬到咧，先至回复翻疫情前一啲水平咯。 讲开咧，香港同澳门喺旅游业上嘅关系咧，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会听啲人讲咧，就话可能有一啲嘅海外旅客嚟咗香港，又会同时去埋澳门啦。咁呢个系即系2019年之前经常会发生嘅事。咁其实而家咧，你嘅观察咧，呢一种联动仲喺咩度咧？即系话会嚟咗香港先，咁跟住顺带去埋澳门，即系大家嘅旅游业都有增长嘅。而家嘅情况系咪又系咁样咧？ 我相信喺之後嗰、那個外國旅客咧嚟到香港先，跟住可能到澳門或者嚟咗澳門先再到香港咧，我相信呢個一程多站式嘅旅遊咧之後都會繼續嘅，因為我覺得咧本身我哋可能未來未唔止係港澳嘅聯遊，可能係港澳連埋內地嘅聯遊，因為我相信三地加埋內大灣區咧，咁可能嗰個旅遊嘅元素咧，可能比我哋嘅外國旅客咧係更加有吸引力喺度咯。 但系今次喺复活节档期有冇见过呢啲即系一程多站嘅情况？即系譬如去埋大湾区咁样，常唔常见？ 而家嚟讲咧，因为本身我哋都有一部分我哋嘅海外旅客咧，嗰个增长嘅速度咧，可能系而家只系疫情前嘅大概20%咁上下啦。咁都睇到譬如话而家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嘅可能我哋嘅外国旅客咧，可能系以菲律宾旅客、泰国旅客为主啦。咁其实呢啲旅客咧，其实都会由香港跟住嚟澳门，跟住入咗去大湾区旅游咯。 嗯，咁好，咁啊，多谢先阿胡生，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多谢你啊，胡景光。 嗯，好。 咁啊，胡景光就系澳门旅游业议会嘅会长。咁、我哋而家就接听一下听众嘅电话先啊，胡先生你好。 系你好， 胡先生想讲咩议题咧？ 系想讲啊，旅游业嘅从业员嘅。 系。有啲咩问题咧？即系从业员方面。 如果从业员方面嘅人手咧，就系唔足够啦，系啦，同埋就。一啲嘅 即系点样唔足够法？即系具体上可唔可以讲一讲啲？ 即系具体上面咧，就系啲人点解报复式外游咧？就是、因为三年疫症咧，系完全冇出过外出过噶，系啊。咁就点结？咁原本即系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就冇咗旅游业啦吓。咁原本做旅游业嗰批咧，就做去转行做其他行业啊。咁就系咪咧？应该系。呢一啲嘅旅游公司咧，系咪要吸引佢哋咧重回旅游业咧？系嘛？ 咁傅生本身自己系咪旅游业界嘅从业员啊？ 哦，唔系嘅。 哦，即系呢个意见，即系觉得真系需要有一啲方法吸引翻佢哋去入行，系咪咧？ 系啊，冇错。同埋就今年都系咯，嗰个 cut 步嘅原因，我原本想打算去探亲嘅，但点知就。就因为怕多人啊，就冇办法，就我决定就今年就留港，都系留港啦吓。 嗯， 希望准到来年咧。 好，咁啊，多谢阿傅生你嘅电话先，喺多谢电话。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系啦，咁其实话我头先阿林姐，我哋睇到咧，听到即系而家嗰个报复式嗰个旅游啦，咁所以即系唔同嘅地方都谂紧啊，点样去应付呢个游客，即系嚟到唔同嘅即系设施啊，去做呢件事啦。 咁、但系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咁即系都有一啲譬如酒吧啊，香港嘅酒吧就提到话，其实啲人出晒去啊吓，咁啊香港嚟讲都有个阵痛期啊，即系呢一个嘅复活节假期嚟。 系有人出咗去，咁变咗生意就即系少咗啦，呢个阵痛，咁所以都要系即系顶一顶先。 咁佢哋都期望即係譬如跟住政府嘅活动即係譬如 Happy Hong Kong 等等啦即係都可以喺之后呢带动返本地嘅一个消费嘅。 冇错咁我哋都係即係期望睇下嗰个旅游业界点样去发展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咁啊，林志恩，我哋呢一节翻嚟咧，又转下个话题咯。咁啊，我哋会讲一讲咧，即系呢、這個冰協咧，即係今日有個消息咧，就話即係因為睇翻個背景啊，咁啊，由於呢、這個即係冰球港隊今年二月咧喺波斯尼亞作賽嘅時間咧，咁啊主辦方咧喺賽後播放國歌出錯啊，咁啊事隔一個月，咁啊港協暨奧委會咁啊就同政府商討之後咧，就啟動咗呢個暫停香港冰球協會會員資格嘅相關程序，咁啊要求冰協咧喺一個月之內咧就未有依照呢、這、一個指引咧去處理國歌咧。作出全面嘅书面解释，要作呢个书面解释，并且要求咧佢要提出方案，点样改善佢嘅企业管治。咁否则咧就会行使权力咧，透过特别嘅决议案咧，会暂停冰协嘅会员资格。 嗯，系啊，咁我谂咧呢件事上面咧，其实大家都会关心一样嘢咧，就系无论系对于冰协本身啦，还是系对于一啲冰球嘅运动员嚟讲咧，会有几大嘅影响咧。嗱，咁未来咧，即系因为冰协嗰个嘅港协暨奥委会嘅资格咧，而如果啦吓，假设佢真系被取消资格啦，咁要影响咗一啲拨款上面资助咧，其实都有啲议员系关心呢个问题嘅，即系譬如作为立法会议员啦，同埋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嘅霍启刚议员咧，佢就话咧希望。 望都確保翻運動員嘅日常比賽同活動咧係不受影響，令到冰球運動咧係可以有序同埋健康地發展嘅。咁另外咧，有一啲冰球運動員咧都就住呢個事件咧都接受過啲訪問啦。咁其實佢哋都提到咧，今次咧佢哋都係練咗好耐嘅時間先至參賽啦。咁而且亦都個成績係唔錯嘅。咁不過好不幸地咧，就嗰個焦點咧就落咗喺即係錯誤地播咗呢個所謂叫做國歌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咧其實嗰個比賽成績就唔係大眾嘅關注啦，即係最關注咧就係今次嗰個國歌嘅風波啦。咁佢哋咧擔心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即係港府係削減咧對冰協嘅一啲撥款資助嘅話咧，其實對於香港嘅冰球咧運動會唔會即係有好大嘅衝擊啦，即係影響佢哋嘅發展啦。咁我諗呢個咧係都係一個佢哋嘅業界啦，同埋即係大眾都關心嘅問題嚟嘅。 咁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喺冰協啊，喺過去五個財政年度啊，咁就獲得即係政府嗰個資助咧，介乎403萬咧，至到係708萬左緊啦。咁所以即係話，如果嗰個港協個冰協咧，真係失去咗呢一個港協嗰個屬會資格咧，咁即係話有機會就失去咗呢個好大額嘅營運收入。咁而睇翻佢哋即係一啲即係冰協嘅個財務報表咧，咁佢哋即係睇翻2021至2022年度啊，咁其實佢哋80%嘅開支係屬於一啲項目開支，咁啊包括係涉及一啲運動員嘅基金啊、溜冰場嘅場租啊咁樣咯。咁所以即係點解會話會有個？即係擔心就是、如果一旦佢個冰協佢嗰個屬會資格被即係取消啊，咁究竟即係嗰啲冰球運動員啊，咁究竟嗰個資助啊點樣啊？咁佢哋嚟緊如果係真要出賽啊，咁各樣嘢咁究竟即係點樣去安排咧，去處理咧？咁所以都係一啲即係討論嘅焦點。咁我哋咧即係如果聽眾對於即係冰協呢一個即係會籍嗰個問題有任何意見咧，歡迎打我哋嘅熱線咧1872311。咁依家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即係冰協呢一個會籍嘅問題嘅。咁我哋請到咧雷洪德，咁啊，佢係教大嘅健康及體育學系副系主任嘅。雷洪德你好， 喂 ，hello， 你好，大家好。 系啦，系啦。咁啊，其實冰協會籍即係而家講緊港協就啟動咗嗰、那個。即係凍結程序，相關程序就未真係凍結佢啦。咁但係其實事件嘅你嘅角度睇下，究竟即係其實係牽涉到咩問題咧？ 嗱，呢個有幾個層面去討論嘅。第一就係主要係由嗰、那個即係、就是、國歌嘅事件就係播錯而係牽動呢個成件事啦。咁其實都睇翻點解即係港協暨奧委會同埋政府都咁重視咧？因為即係國歌呢一個嘅議題咧，即係播錯呢個啦，已經係超越咗我哋體育嗰個範疇啦，而去到一個國家安全啦。咁同埋大家唔好迷茫咗，即係我哋回歸之後，我哋香港嘅運動代表隊係即係所有嘅運動代表隊啦，即係男足、排手、各個冰球點樣都好啦。能夠係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獨立身份咧，呢、這個基本上係由於基本法嘅保障我哋，咁所以基本法就係保障就必須要係國家安全呢一個係議題行先啦。咁成件事咧都你睇到都有啲係似一個公關災難啦，同埋同個企業管治呢個衍生出嚟嘅問題，似乎嗰、那個情況係比較嚴峻嘅。嗱，第一好簡單啦。如果你播錯咗個國歌，咁啊港協即刻問佢，你有冇即係將嗰代嘅USB 啊交俾人？咁你拖咗好耐都唔回應嘅時候，令到嗰件事情就可以發酵到去到啲記者咧就會追問啊司長啊，再問特首啊，咁而衍生到成件事係一個公關嘅炸彈啦。咁睇翻，我諗而家即係港協暨奧委會俾嗰個懲處咧，嗰、那個係做法非常之恰當。嗱，即係而家我哋佢哋只係啟動個程序啦。咁即係好似有啲似喺足球場上就俾個黃牌你，嗱你再犯規咧就紅牌㗎啦。咁似乎嗱，佢嗰個回應嚟講係真係俾大家市民都感覺到嗰個管治上高咧係有啲不足嘅地方。咁所以即係港協暨奧委會嗰個聲明啦，都係俾4个礼拜時間去，特別係一個企業管治啦，點樣去做好日後個監控，確保呢啲嘅程序就唔會出錯，呢個先係問題啦。同埋點樣改善啦？譬如有冇一個機制嘅系統，讓到佢哋嗰啲職員啦，或者係管理層啦、執委會啦，能夠係喺個成個管治上高係有改善啦。呢、這個似乎已經個重點焦點側重咗喺呢度。咁冇錯，當然啦，如果係削減個資助咧，運動員係可能會有社會影響，但我又唔係太擔心去到運動員嗰個層面， 因為如果睇翻即係2018年咧，空手道總會曾經都係類似係俾即係港協係停咗佢會籍啦。咁但係港協亦都係繞過佢係用呢、這個選拔嘅方式咧，讓空手道嘅運動員可以繼續出賽嘅。咁睇下而家最主要就係呢四個禮拜關鍵，佢總會嘅領導層咧點去作出一個適當嘅回應？呢、這個我諗係事件嘅關鍵咯。 嗯，嗱，冰協咧就要喺5月4日之前，你頭先提到咯，其實要交翻一個書面嘅解釋。咁其中一個佢哋要交代嘅問題就係嗰個企業管治要提出一個改善方案。咁我諗咧，聽眾咧即係其實未必好清楚，究竟即係譬如冰協佢本身咧嗰個營運啊管治上面咧係出咗啲咩問題咧嚇？ 嗱，呢個企業管治呢個管理咧，其實大約我印象之中兩年前咧，其實港協企業委會咧係邀請咗啲顧問公司咧，同係咁多個體育總會跟進嘅。即係可能大家對於體育總會嘅管理，因為個個體育總會都可能有啲唔同啦，可能大家聽過有啲世襲制啦，有啲係大家屋企人嘅管理啊，有啲咧就可能係家族式管理等等啦。咁其實而家講緊係當我哋行緊一個準備行去一個體育產業化嘅時候咧。嗰、那個透明度啦，一定要高啦。有冇一申報利益呢個機制啦？你係咪自己維維衞啊？或者以往都好多時聽到話，咦，我係義工嚟嘅啫喎。咁但係當你去到一個產業化嘅時候，呢啲嘅藉口咧就不能夠係成為即係、就是、你個總會裏面嘅一啲營運嘅不恰當嘅地方咯。咁所以我估。即係呢個重點，港協企業委會嘅聲明都係重點喺個企業管治度。咁我諗有幾個層面可以係去做嘅。如果冰協就係、是、第一就係、是、你點樣日後保障國家即係、就是、國歌嘅事件係唔會再出現啦。第二樣咧就係佢喺個營運度執委會啦，有冇一個利益申報嘅機制啦？如果啲職員係即係簡單嚟講，可能係蝦碌咗，你點樣去懲處佢啦？咁呢啲其實喺一個組織營運裏面嘅機構咧，應該係有曬成個系統去即係俾大家係公眾或者係會員咧知道啦。咁而體育總會最常見出現嘅問題咧，就係、是、嗰個管理上啊，即係私相授受啊，咁呢啲嘅情況可能會多。咁譬如佢執委會，佢點樣透過一個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嘅周年大會去選啲人啦、啊？咁呢啲都係同企業管治係有關咯、啊。咁所以即係睇下佢哋點去回應啦、啊。咁但係個信號就非常之清晰㗎啦，即係國歌呢啲播錯咧，喺國家安全嘅層面咧，係一個十分之嚴重嘅一個錯誤，係絕對不能夠接受咁樣咯、啊。 咁啊，梁德其實話，即係嗱，假設如果真係冰協喺呢件事件上高，真係被即係罰啦，即係冇咗個會籍嘅話咧，屬會會籍嘅話咧，其實頭先你提到話啊，運動員係而家唔使好擔心啦，即係冰球運動員。但如果真係一旦嗰、那個即係會籍被取消，咁可能個資助真係會有問題。咁其實嗰啲冰球運動員咁嗰啲喺資源上或者喺個出賽上高，點算咧？ 嗱，仲有一個空間都討論嘅，就係佢如果真係萬一係被處罰嘅時候咧，佢懲處幾耐？假設比如可能係3个月或者半年咁咧，相信嗰個對於運動員長遠嘅發展嚟講咧影響唔大嘅。譬如你話停5年、10年，咁呢個就一定會有喺個青訓啊、接班嗰度一定有大嘅影響啦。咁所以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喺運動員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精英培訓啦，特別係出隊呢個問題。所以就都要睇翻佢嗰個回應啦，即係話而家其實仲有個空間咧，佢哋去改善嘅。咁你話最壞嘅打算就話，即係政府唔資助佢哋嘅即係個資助啦。咁究竟你係唔資助幾多啊？或者係佢本身有冇一啲嘅譬如外來嘅贊助啊？或者係本身有冇一啲營運嘅儲備啊？咁呢個都要睇翻佢總會嘅運作先至可以係進一步去了解咯。 嗯，劉洪德，我見到咧，你有接受過其他嘅報道嘅訪問咧，就話咧，其實你都擔心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真係譬如政府削減對冰協嘅撥款資助嘅話咧，佢哋有機會係可能去 cut 一啲所謂叫基礎班嘅撥款啊。咁呢樣嘢會有啲乜嘢影響咧？即、就、係、是、對於個隊伍嘅日後發展。 其實嗱，任何一個體育總會都係啦，佢一個項目嘅即係一個項目嘅發展，佢必定係由基礎入門班開始。咁即係話就好似一個體育嘅發展，好似個金字塔嘅理論啦。底層就係即係入門班啦，中層就係社區啦，頂層咧就係精英啦。 咁所以如果你 cut 嘅時候，你嗰個底層係相對係窄咗，或者係冇咗個底層嘅時候，你相對幾年之後，你嗰個精英培訓隊一定有大嘅影響嘅。不過我覺得呢個只係一個假設嘅問題啫。似乎而家睇到個態度就係話，港協暨奧委會同政府都唔係話想係懲處啲運動員，而係主要係即係而家總會去執行嘅嗰個營運嗰班人嘅企業管治係出現咗問題。似乎呢、這個嘅傾向係呢方面嘅處理係緊要啲啦。因為如果你睇翻件事，佢係去拖得好耐先至回應啦，同埋擠牙膏式咁出嚟咧，而係導致即係點解會佢哋嗰個營運嘅溝通會出現得啲問題咧？咁即係嗱，好簡單，如果係而家好多公營嘅機構啦，或者志願機構咧，佢哋都有傳訊公關啦，同領導層都喺萬一出現一啲風險管理嘅事件嘅時候咧，都回應係非常之快嘅。但係點解一個體育總會啊，即係你講緊每一個體育總會，譬如好似籃球啊、足球啊，咁呢啲咁大型嘅體育總會，冰協都係一個即係都係唔係即係新嘅體育總會啦。咁而喺個回應度係做得比較令人失望嘅時候，我相信呢個係即係一個觸發點，係令到港協對於佢嘅管理嗰個管治係好大嘅問題，呢、這個憂慮咯。 咁所以梁德其實即係照你咁講啊，咁其實即係港協都係咪會有個訊息係唔係淨係俾冰協，係俾其他體育總會都係要注意，即係話喺佢哋嘅企業管治上高係需要有一個即係相應嘅即係提升啊嚟到去。 咁呢個我相信一定係㗎啦。而家你又講緊係70-80個總會，其實大家如果體育界行內都知道，有啲總會嘅營運咧係做得好好嘅，好透明嘅；有啲咧就真係即係利益輸送呢個議題咧，相對係比較嚴重嘅。咁我諗呢一個信息係特別係，如果政府行緊一個步向呢個產業化嘅時候，咁呢個即係一定要係做好一個監控啦。即係譬如好簡單，中國足球嘅發展而家都要即係打擊啲貪腐啊，一啲不良嘅制度啊，不良嘅人士嘅管理咧，呢啲我諗喺體育發展嚟講，特別行緊一個產業化嘅路向咧，係真係政府都責無旁貸，應該做好呢件事咯。 嗯，都想追問多少少，你頭先提到咧，其實嗰一啲嘅體育係希望去做到產業化啦。咁其實呢個都好牽涉，譬如一啲體育行政啊，或者企業管治嘅問題嘅。咁據我所知，其實有啲總會咧係比較細嘅，可能佢哋嘅規模，其實佢哋點樣先可以行到一個專業化嘅路徑？ 其實而家港協暨奧委會啦，同埋康文署咧，我都知道係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咧，係體育管理咧，係俾總會嗰啲嘅所謂義務工作嘅人員啦。譬如你中意舉例你中意玩冰球啊，你又好熱誠嘅，咁你就加入咗，透過即係周年選舉入咗去冰球總會做呢個執委會啦。咁但係你係中意嗰樣嘢啫，但係未必代表你係識得點去管理同埋營運同埋推廣啊、宣傳嗰樣嘢噶嘛。咁所以港協同埋康文署咧，社區體育嗰啲嘅管理課程咧，其實坊間都好多呢啲嘅課程去修讀嘅。咁但係我唔知佢哋有冇即係去進修啊呢啲課程啦。咁但係而家似乎當行一個產業化嘅時候，這個知識嘅增長咧，喺營運一個體育總會咧，係所有體育總會嘅即係管理人員必須要。一個相近嘅例子就係而家學校嘅即係學校好多即係法團校董啦。其實好多家長啊，或者係好多有心人咧，佢哋都需要係喺教育局度進修一啲課程，先可以營運間學校啦。相同嘅例子，咁所以當而家我哋行緊產業化嘅時候，你唔能夠話，我義工，我中意嗰樣嘢就我壓住嗰個位啊，咁呢個似乎就對於整個體育總會嘅發展嚟講，就唔係太公平咯。 嗯，好，雷洪德，咁啊，多謝曬你先，我哋傾到呢一度啊。咁啊，雷洪德係教育大學健康及體育學系副系主任。咁啊，其實頭先我哋都提到話，即係而家即係冰協嗰個事件啦。咁大家都好關注，除咗話嗰個即係體育總會一啲管治嘅問題啦，咁就係一啲運動員，我哋好關心佢哋嘅資源嗰個問題啦。咁而家我哋又即係請嚟另一個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咁就係黃家成，咁佢係前冰球嘅港隊成員嘅。黃家成你好。 系你好， 系黄家成，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你即系作为前即系冰球嘅港队成员啦，咁其实你作为一个冰球运动员，你觉得其实即系协会嘅资源啊，或者各样啊，你自己个即系感受系点样咧？即系有几帮到你去发展咧？ 即系其实个限制咧，就比较上系好，即系好多限制嘅，即系例如你话入咗港队啦，佢会叫你好似签 contract 咁样，即系唔俾你去打其他嘅球会啊， 或者是去不給你去其他的一些地方的球隊去參與一些比賽，即是你必須要跟足他那些要求。 即除了这一方面那个即有些合约的条款的限制之外，在个资源那个分配给你上高，你觉得帮不帮到你去发展那个即你那个即运动专项呢？ 咁其实资源上讲都比较上是好缺啦，即例如有啲比赛啊嗰啲咧，好多都要运动员自己去出钱啊，即或者就佢一啲训练啊，一啲嘅其余嘅佢自己搞嘅比赛啊，都全部都要自己出钱咯。 你讲开即系冰球呢样运动咧，其实我谂呢几年咧，即系奥运之后咧，即系香港个成绩好咗，其实多咗人系留意运动呢一个嘅即系专业嘅。咁但我想问一下冰球嚟讲咧，譬如坊间啦，一般市民咧，即系对于冰球个认识啊，有几深啊，又或者其实多唔多人其实而家系会打冰球嘅香港？ 按照而家咧，即系啱啱冬奥啊嗰段时间咧，就开始就多人去。哦，可能俾啲同學啊，可能俾啲小朋友去試下，去接觸一下呢樣嘢啦。咁、那個熱烈度會提高咗，即係比起東奧之前。 咁啊，黃家成啊，其實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咧？其實你係咩時候去加入，即係去喜歡呢個運動咧？然之後加入咗呢、這個即係冰協去做呢一個運動員嘅。 哦，咁呢個要翻到四歲嗰陣時啦。咁啊，屋企人去。西九龍冰場嗰度去睇下啲個冰場啦，咁就睇到啲人去學 hockey 喎，咁跟住屋企人就覺得哇打 ice hockey 喎，呢個冰上棍球好型喎，咁佢哋問我即係想唔想玩啊，咁我就話咁試下玩咯，咁慢慢就開始中意咗一個運動啦，跟住就開始玩咯，即係 咁即係喺幾時加入即係加入即係球隊咧，即係。 我第一次加入球队应该是七岁嗰阵时咧就打冰协嗰阵时搞嘅一个比赛嘅。 即系属于系啲少年队咁样定系点啊？ 系咯，少年队嗰啲咯。 咁打咗几耐之后，再真系会去到真系代表即系香港出赛咁样咧？ 哦，咁我嗰阵时咧就冇即系代表香港出赛，系作为一个后备球员嘅啫。 跟住。咁后备球员咁，其实但系即系个赛事主要都系香港打啦。 系啊，主要喺香港打，即系一啲佢哋冰协自己搞嘅比赛咯。 咁但系当中有啲咩训练嘅？即系如果你哋要接受啲， 咁当初佢哋嗰阵时，因为我冇参与佢哋嘅训练啦，咁佢嗰阵时训练就多数都系上冰嘅。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其实系点样去？咁你喺边度接受训练去加入港队？ 哦，咁我嗰陣時係即係跟港隊嘅教練啦，去啲冰場度上堂啦，跟住再慢慢就睇到，哇！原來冰協搞咗個我哋嘅十二歲組級嘅比賽喎，咁啊試下去打呢個比賽咯。 王家成都想咧問你一個問題，因為我哋頭先傾開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今次嗰個叫即係。播國歌出賽事件咧，其實就令到咧大家焦點咧就落咗喺嗰個國歌嗰度，咁就其實就忽視咗咧，其實今次呢啲冰球嘅香港嘅運動員咧，佢哋付出咗嘅一啲努力啦，同埋其實佢都攞得一個好嘅成績嘅。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咧，即係要準備一啲咁大型嘅賽事咧，其實作為一個運動員嘅角度嚟睇，你哋係要譬如要訓練即係幾耐嘅時間啊，要有啲乜嘢準備先至可以出到賽啊？ 即係可能例如就話，如果我要去一個地方比賽，咁我要接受好多訓練啦。即係例如就會接受一啲我體能嘅訓練啊，我多餘即係用一啲空閒啲嘅時間去自己去練下波啊，我同啲朋友去踩下波啊咁樣咯。 另一樣咧就係、是、譬如啦，即係冰協啦，同埋啲教練係可以俾到一啲乜嘢嘅支援你哋，即係對於運動員嚟講。 咁其實當時咧咁。佢有時冰協咧都會搞一啲嗱，我哋叫做 team training 啦，即係我哋可以球隊化咁樣去進行一啲訓練營啊、訓練啊咁樣。 咁你自己點睇即係今次嗰、那個即係播過嗰個出錯事件咧？即係擔唔擔心會影響到冰球運動員嘅一啲資源啊，同埋即係香港嘅冰球發展咧？ 咁我就咁樣認為啦，即係我作為一個之前係港隊嘅成員，咁當然而家俾人 ban 咗啦。咁對於呢件事件咧，我覺得就係話 其實都唔係幾大件事啫嘛。播錯咗歌，咁啊最多咪停下，即係停下，跟住再重新再播多一次啫嘛。咁但我覺得其實發展嚟講，其實都有少少即係影響啦。即係例如可能可能因為今次呢個事件，哇變咗可能比賽會少咗啊，即係或者可能就有啲比賽啊，佢哋兵協參加唔到啊咁樣咯。 今次即係當然啦，其實港協即係都未決，即係未落一個裁決嘅，咁即係而家暫時即係兵協需要回應啦。咁但我都聽到一個講法咧，就話香港冰球比較特別嘅就係你哋訓練嘅時候咧，唔係用政府場地，咁就算政府削減一啲開支咧，即係被你哋資助，其實嗰個影響都唔會係太大。呢個講法正唔正確嘅？ 其實嚴格啲嚟講係正確嘅，因為其實有啲場地，因為例如咩叫 ISO 啦，佢哋私人嘅場地啦，即係喺個商場入邊，其實通常啲影響都唔大。你唔似話我彩虹穩坐嗰個場地咁樣，嗰個係真係屬於政府場地嚟嘅咁樣咯。即係冰協啊，例如其實而家香港都有好多球會咧，通常佢哋都係屋出面出邊嗰啲冰場咧去進行訓練嘅。 好，咁啊，黃家成，咁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黄家成咧就系前冰球嘅港队成员嚟嘅。咁其实林志恩，我哋睇到即系话，其实就即系好似雷洪德就好关心啊。哇，咁究竟即系冰协嚟紧点样去改善嗰个企业管治啊，先可以能够即系继续得到嗰个即系资助啦。咁佢就唔系好担心嗰啲运动员嘅发展嘅。咁啊，因为觉得啊，如果有一个期限嘅话咧，运动员都系应该有翻资源咧去发展。咁我哋就即系拭目以待啦。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清明节和复活节长假期首日，截至下午四点，本港初步的出入境数字超过40万人次，其中出境人次占超过28万，入境人次超过12万。出境方面，以罗湖占最多，有5万多人次，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和港珠澳大桥，分别有4万多人次出境。入境方面，罗湖和落马洲支线分别有2万多人次，其次是机场、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大桥。本港取消所有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第一个清明节在钻石山坟场，有市民说去年仍要戴口罩和有限聚令，今年拜祭较轻松，可以齐整地见先人，不用分批拜祭。有市民带同祭品拜祭先人，他们说选择清明节日正日前来是出于孝心，不太意祭品的价格变化。有售卖祭品的店铺说，随着社会复常，预计今年生意会较往年疫情好，相信有20%的增长。又说今年内地的祭品来货价上升，但暂时未有调整价格。一名女子怀疑接获假冒内地公安人员来电，指她涉及内地洗黑钱案之后，交出银行账户资料，损失约800万元。警方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案，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受骗的女子上个月中报案，指来电者要求交出她和丈夫共3个银行户口资料。女子其后发现3个户口入面先后7次被转账至3个本地银行户口，涉款约800万元，其后与来电者失去联络。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北京，展开1年3日的国事访问。马克龙将同期访华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和会面。马克龙抵埗之后，在北京向当地的法国侨民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北京可以在俄乌战事上发挥作用，强调与中国进行对话重要，不能够只让俄罗斯和中国对话。北京可以在寻求乌克兰和平之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将为和平与稳定承担共同责任。马克龙又说，尽管欧中贸易关系存在风险而且不平衡，但是欧洲绝不能与中国脱欧。 他说欧洲必须以某种方式降低行业的风险，而法国将积极承诺继续与中国保持商业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2度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缓和，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输赢。 既是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怎么看呢？ 比如说周瑞跟骆家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林志恩，我哋嚟到呢一节咧，我哋又转个话题啦。咁我哋会讲一讲咧，就系流产胎嗰个即系处理嘅议题嘅。咁因为较早时啦，咁即系。講緊話，即係我哋嗰個食環署就話啦，咁啊葵涌咧火葬場咧就一個即係貨呢一個即係俾呢個流產胎嘅火化嘅設施嘅。咁啊喺舊年9月啟用以嚟咧，咁其實去到今年嘅2月咧，就一共處理咗就係37宗嘅火化服務申請。咁啊，亦都係處理過咧嚟自醫院咧過百批次咧未被領回嘅流產胎。咁點解會討論呢一個議題呢？因為其實較早時都有啲即係關注嘅組織啦，都係希望啊喺對於一啲流產胎嘅父母，如果佢哋嘅即係呢一方面佢哋流產胎嘅處理可唔可以人性化一啲啊？咁因為有一啲即係媽媽咁啊，佢哋可能係想咧幫個即係流產胎係火化嘅，咁啊等嗰個即係佢哋嗰個嬰兒咧離世嘅時間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安息嘅一個處理啦，咁樣。 係，其實咧而家未有呢個即係叫葵涌火葬場咧嘅流產胎嘅火化設施之前咧，咁其實呢啲流產胎兒嗰個屍體係點樣處理咧？咁就睇翻啲報道咧，就話以前咧如果未滿24周嘅流產胎嘅處理咧，其實就係當一個叫醫療廢物嘅。咁但係有一啲嘅父母咧，即係可能會好痛心。就是、因為其實那個 BB 都叫做即係可能有手有腳啦，咁就變咗你當咗一個醫療廢物咧去處理嘅話咧，其實咧佢哋就即係個心唔係好安樂啊。咁所以咧有一啲父母同有一啲嘅社會團體咧，其實都爭取咗一段時間啦。咁而過往咧，如果冇呢個公營嘅服務咧，就主要佢哋譬如去一啲私營嘅墳場啦嚇，或者一啲非牟利嘅組織咧，就幫佢哋做火化嘅。咁而家今次咧有呢一個新嘅安放啦，同埋火化設施之後咧，即係都相信會解決咗一啲嘅父母嘅問題嘅。 咁啊，對於如果係安放嗰個即係流產胎嘅一啲設施，咁而家其實即係和合石咧，佢有即係300個安放嘅位置，但係如果根據資料咧，就已經即係滿咗啦。咁另外歌連神閣咧就有400個安放嘅位嘅，咁而家即係根據資料咧就話已經用咗1/4，咁就處方我相信咧都能夠應付嗰個需求。咁另外仲有喺沙田嘅石門嘅靈灰安置所咧，都有提供300個咧流產胎嘅安放位置嘅。咁啊，預計就會喺2025年咧就會係啟用嘅。 咁而呢我哋今次傾到呢個葵涌嘅火葬場啦，佢嗰個火化設施呢就叫永愛堂。咁就自去年呢九月呢啟用以來呢，其實都處理咗啦，去到今年二月呢處理咗37宗嘅火化服務申請。咁至於呢即係其實點樣可以申請到呢喺呢一個地方呢進行一個私人火化呢，其實呢喺香港嚟講呢，任何流產胎嘅父或者冇啦，或者父母一齐啦，都系香港居民嘅话咧，而且咧，你哋系持有一个本地医生啦，或者医院或者注册医疗机构所签发嘅一个流产胎文件咧，都可以进行申请嘅。咁而申请批核之后咧，个申请人咧就需要喺安排喺火化嗰一日咧，就从持有流产胎嘅医疗机构咧就领取个流产胎，然后咧就去到永爱堂进行火化嘅。咁我睇嗰啲报道咧，其实嗰个设施都好完备啦，吓，即系亦都有一个嘅火化嘅流程喺度嘅。咁不过食环署就提醒啦，如果家属咧，其实都需要留意咧，即系嗰个流产胎嗰个火化之后咧，就未必一定有骨灰嘅，即系都要睇下个胎儿咧个怀孕周数同发育情况咧，就再视乎睇下会唔会有骨灰系流传到啦。 咁如果睇翻嗰个头先你提到嗰个流程咧，其实火化嗰个流程都即系用一个比较人性化嘅处理啦。咁其实话即系嗰个火化当日啦，喺接待处登记之后咧，咁喺礼堂就可以做一啲简单嘅悼念或者系宗教嘅仪式啦。咁家属就会将嗰个流产胎儿咧、那个遗体咧就放入去一个纸盒度，咁啊摆一个即系细细嘅祭台度啦。咁然之后就会即系闩上嗰个门啦，然之后就会代表住即系嗰个流产胎就系走完最后嘅一程嘅。咁其實火化之後咧，其實係可以選擇係喺即係嗰度個花園去撒灰，同埋喺度留言咧，可以寫上咧對於胎兒嘅祝福。咁即係呢個安排，亦都係即係希望可以等流產胎嘅父母咧，咁喺嗰個心理上嗰、那個除咗安慰之外，亦都係俾到佢哋嗰個嬰兒有一個合適嘅地方咧去安息嘅。 咁另外咧就係仲有一个永爱园咧，就会喺2025年启用投入服务嘅。咁就係沙田石门啦，咁就会提供300个流产胎嘅安放位嘅。咁市民亦都係好似头先所讲啦，都係可以免费申请使用嘅。 咁其实话即係最主要呢一个话题咧，咁其实就会引嚟就係我哋睇下究竟相关嘅火化嘅设施啊，同埋啲安放嘅设施系咪足够啦？咁同埋我哋都关心到，其实如果系一啲流产胎嘅父母，其实佢哋喺即系做呢一个即系火化或者系嗰、那个安放嘅即系嗰个仪式之前啦，咁其实嗰个心理嘅辅导都系值得关注，因为其实系唔开心噶嘛，咁所以点样可以去好啲去过渡咧？咁所以即系如果听众对于我哋而家讨论紧嘅流产胎嘅处理问题有兴趣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咁依家我哋不如接听一位嘉宾嘅电话先，我哋就请嚟咧就系阿谢美仪，咁佢系小 B B 安息关注组嘅发起人嘅。你好，阿谢美仪。 Hello，Hello， 你好。 系啊，咁我哋啱系啊 ，hello， 咁我哋啱就即系提到啦，即系嗰个葵涌嗰个火葬场有关于嗰个流产胎嗰个火化设施嗰个即系情况啦。咁啊，即系你认为而家其实呢一方面嗰个火化嘅设施，即系嗰个即系嗰个安排或者个批次上高啊，有冇啲咩意见你想发表嘅咧？ 其实我觉得做得好好啊，即系真心讲就坦白真心讲，真系做得好好。佢做得快啦，同埋佢哋有優化，即係不停咁優化咯。咁佢哋自己會問翻啲流產媽媽嘅意見，不停去改進。咁我見到個服務好專業，同埋好人性化，由上而下，佢哋連前線嗰啲同事都好有心啊，我覺得係十分欣賞嘅。咁你至於足唔足夠咧，我見佢哋都有睇住個數字嘅，咁我有信心佢哋有足夠嘅服務咯。同埋火化佢哋無限量噶嘛，咁應該都係唔會有問題咯。 咁其實就住你有冇接觸過一啲即係流產胎嘅父母咧？即係其實佢哋對於個火化嗰個服務咧，咁其實係咪令到佢哋嘅心靈真係好釋懷啫？即係你嘅即係接觸。 我接觸啊，係好好多嘅。其實永愛隨住永愛堂、永愛園啦，之前永愛園埋置啦、安放啦，咁我哋有即係、就是、有即係、就是、真人去即係、就是、去陪過佢哋，即、就、係、是、去一齊安放噶嘛。咁我睇到係真係差好遠嘅，有啲係回復得好快，同我哋之前咧有啲係揾唔到服務咧，真係有個距離嘅。會有啲佢如果佢真係處理唔到咧，佢呢件事咧會留喺呢個心裏邊咧，數十年都喺度嘅。其實我見到一啲個案廿幾年咧，我哋之前有啲個案廿幾年一提翻咧，都會即刻起曬雞皮啊，過渡唔到啊，同我哋 有服務，我哋陪咗佢啦。一年到，我見佢已經係即係恢復翻信心，即係再次懷孕。咁好爭好遠啊！真係，我哋真實個個案真係見到係好好多。 嗯嗯，即系乜嘢？你本身咧系其实系小 B B 安息关注组嘅发起人啦。咁我知道其实你系争取咗一段时间先至有呢个安放设施嘅。可唔可以讲下咧成个争取嘅过程系点样？ 哇！争取嘅过程点样？我哋一班人啦，咁我哋发起咗之后，我哋真系去落场去实地考察咯，去睇咯，去睇下黄合石啊，睇下钻石山啊，睇下构。即係建構一個可以做的模式，因為嗰時講的10000個嘛，10000個涉及的土地非常之多，咁都有啲爭議嘅。咁我哋後屘睇咗天使花園嗰度咧，亦都有埋置嘅服務，我覺得好幸啦。跟住亦都睇諗下，如果你要處理咁多嘅屍遺體咧，就係、是、一定要係火化同埋一個花圃咯。咁而家真係做到咯，咁我哋覺得好欣慰。咁、個過程之後好長遠啦，即係當中有好多即係我諗一兩分鐘講唔曬，係有唔同困難，亦都有唔同人士幫手。咁好欣慰，咁而家係見到食環署咧，真係做得好好。咁佢哋不停咁問，我都問翻個意見，一路改善咯。咁我覺得係無懈可擊噶啦，其實已經係即係一路去做咁樣。 咁其實當初其實你 唯獨係你講。 其實當初咧，你哋即係發起呢、這、一個即係希望有一個火化設施同埋安放設施咧。其實當初你接觸啲即係流產湯嘅父母，其實佢哋最大嗰個心理嗰個即係痛點咧，其實你嘅接觸或觀察咧，就係喺邊方面佢可以即係點解會諗到呢個服務咁樣？ 痛點，因為我自己都係過來人啦，咁我好明白到咧，即係嗰種，我用幾個字嚟形容啦，我欲愛不能，因為其實個 B B 係想要嘅，你係好錫嘅，欲愛不能，心如刀割啦，這個大家明白。咁亦都嗰陣時係講欲撞而今不能，你連撞都撞唔到，你知道佢係將會去堆填區，你一個唯一嘅心願你都做唔到嘅時候咧，真係好嗰下係好震撼，好崩潰。咁後屘就我自己我哋班人就覺得係一個安葬嘅過程咧，亦都係一個俾佢有釋懷嘅機會，因為好多時候流產咧喺我哋嘅文化裏邊係唔講得唔傾得，會俾人責備噶嘛，一下就問你點解會流產，你都好難答。咁喺我哋嘅文化裏邊根本唔講得呢樣嘢，咁過去亦都唔講。咁透過安葬嘅時候咧，佢可以有好多位咧去喊啊，去寫信啊，或者埋置裏邊佢可以有一個空間去疏解佢嘅。即係不能言嘅情緒，我哋睇到呢樣嘢。咁事實上亦都係咁樣嘅情況，我哋睇到好多個案，真係由去到天堂，有 B B 嘅時候是天堂，知道流產時跌咗落地獄，跟住再上翻嚟。咁我都好多謝喺度咧，趁機會多謝港台啊。咁我哋喺個過程，你問我過程咧，港台嘅同事都係好幫手，即係我哋覺得好感激。 多謝多謝。 嗱，你頭先提到咧，其實即係去處理成個即係流產嗰個過程入邊，其實父母即係無論係嗰個社會壓力嚟講好大啦，咁亦都你頭先提到啦，即係有啲婦女其實佢究竟有冇信心再懷孕，呢個都需要時間去克服嘅。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食環署提供個服務咧，其實佢除咗一啲譬如設施上面係幫到你哋之外咧，嗰個心理上面或者情緒上面支援係咪都有喺度咧？ 如果是心理支援要跟返个流程呢，佢应该是医管局那边去找医务社工去转介囉。通常我听闻呢，而家呢是医管局呢，即係听返啲前线社工讲，佢哋嗰个医护嗰个都做得好好，即係都服务提升咗，係有几间医院都做得好好，佢哋会主动问咗好多，咁同佢以前呢就差啲囉。咁即係以前就即係唔好意思讲啦，唔通话俾你听我哋会適当地处理到将你个 BB 去堆填。佢係呢個踢鋪嚟噶嘛，咁而家個踢鋪都冇喺度啦，咁佢哋亦都好主動去幫嗰啲流產媽媽。其中一個在我哋睇一個好重要嘅嘢咧，呢樣嘢當然唔講，即係大家都難以啟齒嘅時候咧，前線嘅醫務人員係好緊要咯。我哋嗰時曾經講過，佢哋有一個即係哀傷輔導小組咧，其實應該係要加強咯，即係嗰啲醫護啊前線嗰度咧。咁加強咗就比較容易去直接嘅服務，因為佢出咗院就冇噶啦嘛。咁而家佢哋都，我見佢哋陸續都優化緊嘅服務，個流程亦都暢順咗。過往咧好多個案即係會走咗嚟我哋呢邊嘅，即係話即係甩漏又好，或投訴又好，有好多個案我哋即係揾佢幫手。而家就冇曬，即係自從九月之後打落咧，真係年齡性個案都冇咗啦。即係而家我哋都係即係覺得係 即都基本上 OK 咗。係唯獨咧輔導嗰方面咧，我覺得啲物，我相信喺度好多聽眾噶嘛，咁即係都如果有朋友係流產或者親人咧，都叫佢主動啲尋求服務，因為好多時候佢哋即時嚟講，因為人有個心理機制咧，即時嚟講係麻木咗嘅，佢可能未必有感受，但係過多兩個月咧，佢嗰啲各種嘅情緒會浮翻出嚟嘅。 嗯， 我知道會咁樣嘅情況。 嗯，好，咁啊，多謝謝美如，咁我哋傾到呢一度，咁啊，多謝謝美如嘅電話。 多謝曬你哋。 哇，係。 O K， 多謝曬你，拜拜。 係，拜拜。咁啊，謝美儀咧就係小 B B 安息關注組嘅發起人嘅。咁啊，如果聽眾對於即係流產胎嘅處理有啲咩意見，可以打我哋嘅電話18723111。咁我哋而家可以接聽另一位嘉賓咧，咁咧就係阿梁子敦，咁佢係安寧服務嘅社工嚟嘅。係，你好，梁子敦。嗯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哋好。 系啊 ，Hello，Hello。咁头先我哋就讲到咧流产胎嗰个处理咧，就讲到即系一啲关于情绪嘅服务啦，俾翻即系流产胎嘅即系母亲咁样啦。咁其实先讲呢方面先啦。你哋即系照你嘅即系接触同观察咧，咁呢一方面嘅服务其实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其实咧，而家香港咧，关于真系一啲流产婴嘅父母嘅辅导服务咧。咁因為本身佢唔係一個政府資助嘅恆常服務嚟嘅，主要都係攞一啲嘅慈善基金咧。咁而家香港其實就只係得兩個機構係做緊一啲我哋叫做有時限嘅一啲社會服務咯。咁而嗰兩個服務其實大約都仲有一年多嘅時間咧，其實佢哋就會完㗎啦。咁完咗，咁究竟會唔會繼續咧？咁其實我哋呢刻都唔知嘅。咁但我諗，因為失胎流產呢件事咧，其實就從來都唔會停止嘅，因為一路都係發生緊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我喺我哋嘅理解就會覺得啊，希望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因為希望真係可以回應到呢啲爸爸媽媽嘅需要咯。 嗯，頭先咧，我哋同小 B B 安息關注組發起人謝美儀傾過啦，咁佢都講到話一啲即係流產嘅媽媽，咁可能佢哋會面對一啲社會壓力啊，又或者其實佢哋要有信心再懷孕，係要經歷過一個過程先得嘅。其實想問一下喺嗰個情緒輔導角度嚟講咧，其實譬如你哋面對呢啲即係經歷過流產嘅一啲父母咧，你哋會有啲乜嘢嘅具體嘅協助俾到佢哋？ 我諗首先第一，如果佢啱啱經歷流產嘅，咁我諗當然就係首先我哋要幫佢處理咗，就係佢即時即係失去咗個胎兒，可能好有期望，但係失去咗，咁佢可能會好多自責啦，好唔知道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啦。咁呢個係第一刻我哋會處理好多嘅一啲情緒嚟嘅。咁然後慢慢地咧就開始要處理佢同身邊嘅人嘅關係，例如爸爸啦，咁即係因為兩個男女之間，可能佢哋喺同一件事上面嘅面對，即使大家都傷心，但係大家嗰個嘅面對哀傷嘅方法可以好唔同嘅。好容易會產生誤解嘅，即係可能會俾人覺，即係可能媽媽會覺得啊，點解個爸爸好似發生咗呢件事，仍然都好似可以翻工啊？唔係好見到佢，好難過啊。咁但係爸爸又會調翻轉覺得。咁咁難過都冇用㗎嘛，即係總要繼續向前行㗎嘛，即係我都傷心嘅，咁但係我覺得唔應該就係停喺呢度，即係我哋會做多少少，就係希望讓到爸爸媽媽之間係多啲理解對方個需要，其實大家都係會有唔開心，只不過大家個表達嘅方式好唔同，因為我哋唔想呢一個嘅大家嘅唔理解會慢慢讓佢哋嘅關係會越嚟越疏遠，咁呢個第二步。第三步就係慢慢咧，就開始要同一個媽媽或者一個爸爸，就我哋去重建翻佢哋之後嘅生活啦。重建意思即係話，佢哋慢慢將來個生活嘅計劃係點咧？譬如頭先你哋講到，佢想再生育嘅，可能真係想再生育。我哋唔會話咁，即係我哋一定要同佢哋傾，即係因為佢經歷過失胎咧，其實佢媽媽，尤其是媽媽係會非常之緊張，超級擔心。即係基本上由佢知道自己再懷孕，到佢真係生。即如果佢真係好彩生得到，因為有時真係亦都會再失胎。即嗰幾個月入面其實佢係好煎熬嘅，因為佢不斷會好擔心啦，好驚啦，唔知道會唔會又冇咗啦。咁而嗰種擔心有時係對爸爸嚟講，佢係理解唔到，佢覺得太過即超過咗啦。佢覺得你係咪擔心得滯啊？咁但係事實上，一個經歷過創傷嘅人咧，佢個擔心係真係好真實嘅。咁呢啲都係我哋會同佢哋去傾。希望佢哋會明白，即係對方之間嗰個狀況，然後可以喺即係第二次真係再懷孕嘅時候，可以慢慢都過渡得到。咁但係事實上，我亦都經歷過有啲父母佢哋係好清楚，就係爸爸好想再有小朋友，但係個媽媽係好擔心，甚至係唔係好想有小朋友住。咁呢一度又會有好多衝突嘅，即係因為大家嘅期望唔同。 咁我哋都要去做一啲輔導，讓佢哋唔好咁好似要逼對方要做一樣嘢啦，因為咁樣對大家嘅關係都係唔好。 咁梁志俊啊，頭先你提到話，其實如果嗰個輔導嘅過程咧，嗰、那個時間都唔會短噶嘛，即係嗰個流產胎嘅媽媽，咁佢喺醫院，咁可能要有一輪嘅即係情緒輔導啦。咁到佢出院之後，頭先你講到，因為嗰個重建生活唔係喺個醫院裏邊噶嘛，佢應該會即係出翻去翻屋企啦。咁佢要重建生活啦。咁呢一方面，大家都係需要，即係唔係淨係個媽媽本身啦，即係個即係佢個丈夫啦，即係作為個爸爸都係需要一個輔導嘅。咁喺呢方面，其實你哋個做法，其實你哋變咗，如果要去跟一個個案，咁其實人手又夠唔夠，或者個做法有啲咩困難，你哋會遇到咧？ 我諗頭先你都講到人手就永遠都唔夠嘅，因為我諗我哋如果睇翻香港嗰個數字咧，其實講緊平均喺整體嘅懷孕嘅女士嚟講，大概有15-18% 係會經歷流產嘅。即係如果我哋數一數嘅話咧，香港可能大約接近都有8000-10000個每年我講緊嘅女士係會經歷失胎流產。咁但係剛才我都分享到，香港而家真係做緊呢個專門嘅即係情緒關懷嘅一啲社會服務咧，得兩個機構做緊嘅啫。咁兩個機構加埋嘅同事呢，即都係得嗰四五個嘅啫，其實即5-6個到啦，多少少。咁但係你都諗到，即5-6個同事，但係你每年講緊有8000-10000嘅 case 嘅時候，咁你係點做都做唔晒。咁所以我諗呢一部分係我哋梗係好希望可以，即第一啦，我哋希望呢個服務可以係比較長期啲啦。第二就係希望即除咗呢一班專門嘅同事之外，亦都希望慢慢多啲，即譬如可能喺社會福利署下其他嘅一啲社會服務單位嘅社工同事，佢哋都具備呢一方面，即係做呢啲哀傷輔導或者係失胎父母嘅哀傷輔導嘅知識咧，咁其實都會幫到好多嘅。咁我諗我哋會想係睇到一個咁嘅畫面咯。 梁志敦，你头先讲到咧，即系嗰个情绪辅导服务方面咧，因为我连接翻头先即系谢美仪讲嘢咧，佢就话即系其实喺香港社会嚟讲，都算系一个 taboo 啦，即系一个禁忌啦，去讨论一啲叫流产胎儿嘅问题。会唔会出现一啲情况，就系、是、譬如父母佢哋都未必想系揾外人去倾啦，又或者佢哋未必知道有呢一啲咁样嘅情绪辅导服务咧？ 會㗎，其實因為其實呢啲情緒輔導服務咧，以前香港係完全冇嘅，真係冇。講緊個以前即係講緊幾耐咧，講緊都係兩年幾前嘅啫，即兩年幾三年前，其實香港係完全冇一個專門嘅情緒輔導服務係俾呢啲流產嘅父母嘅。咁近呢幾年開始有，咁但係其實事實上亦都好多嘅爸爸媽媽可能根本上唔知道有呢啲服務啦，唔識求助啦，又或者剛才你哋都分享到就係佢一個禁忌，即係因為呢一個禁忌其實係好多時我哋見得到嘅一啲爸爸媽媽，尤其是媽媽就係我冇咗，佢好唔開心，但係呢一種唔開心佢又未必會周圍去話俾人哋知，而身邊嘅人就算留意到都好，即係可能舉個例子我身邊有個同事有個朋友。咦，我知道佢兩三個月前講過下，佢懷孕，但係點解過咗半年都唔見佢有講話個 B B 出咗世嘅咧？咁又佢又唔敢問，咁又唔講，咁然後嗰個當事人又唔特別再提咧，件事好似就過咗咁樣。但係其實我哋會聽翻咧一啲真實嘅個案咧，係過咗可以10年、10幾年，甚至20-30年之後咧，佢再提翻起咧，佢仍然可以喊得好犀利。即系我哋会睇得到，就系呢一种哀伤，其实同你死咗一个仔女系冇分别嘅。其实，即系我谂大家都会谂到，哇！你死咗个仔女，你一定系好难过啦。但系点解一个未出世嘅 B B， 其实佢都系呢个父母嘅仔女嚟嘅？点解一个未出世嘅 B B 嘅哀伤，好似唔及一个已经出咗世嘅小朋友嘅哀伤呢？即系我哋觉得好奇怪。咁但系当然喺我哋做辅导，我哋绝对觉得系冇分别嘅。咁所以我諗嗰個教育，即係好似今天你哋嘅訪問，或者我哋睇到無論係好多社會服務機構、政府，我哋都希望做多啲嘢，就係話俾大家知呢一份哀傷係好真實嘅，係可以好傷痛嘅，唔好看輕咗佢嗰個程度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做到嘅。 梁志敦，其實話咧，即係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其實暫時都唔係好多人做呢一方面嘅即係情緒輔導嘅服務啦，即係俾翻啲流產胎嘅父母啦。咁其實如果照你嘅經驗咧，其實社工係咪而家現役嘅社工係咪都具備頭先你講哀傷輔導嘅能力嘅咧？ 其實唔多嘅。我淨係講社工嘅培訓啦。我哋即係基本上全部嘅社工都喺大學，我哋係會讀咗一個學位或者副學士。 或者碩士學位，我哋先可以做一個註冊社工。可以坦白講，喺香港嘅社工嘅大學嘅培訓入面，真係喺大學入面會講到哀傷輔導嘅呢，其實係得一兩間大學或者兩三間大學係有一個咁樣嘅課程嘅啫。咁但係香港會辦社工課程嘅院校其實係超過十間，即咁即係話其他即所以講嘅話，其實大部分嘅社工喺讀書嘅階段係完全冇接觸過哀傷嘅。咁然後到出到嚟做嘢嘅時候，其實哀傷輔導本身佢亦都唔係一個喺社會入面係一個恆常有政府資助嘅一個社會服務嚟嘅。咁所以呢一種嘅職位亦都係好少。其實好似我自己咁，我自己做咗呢個工作15年呢，其實15年嚟我自己都係需要去自己揾一啲嘅基金去繼續我本身嘅工作，一路就做咗15年。而15年入面其實我嗰個部門，即係我以前嘅工作單位，其實都係得幾個同事係做緊呢一樣嘢，但我哋接嘅係全港嘅個案。所以即係而我自己亦都好想分享，就係我喺讀社工嘅時候，其實我係完全冇學過關於生死嘅嘢。但我一畢業出嚟第一份工就係做呢樣嘢，所以我都係要靠自己一路做一路學，一路做一路學咁樣樣嘅。 好簡單，再問你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日都傾開即係葵涌個流產胎火化設施啦。其實呢啲硬件嘅設施咧，即係對於父母去走出一個情緒上面嘅傷痛有幾大幫助啦？ 一定有幫助嘅，因為幾年前講緊連呢樣都冇嘅時候，大家就係成日記住，即係事實上就係醫療廢物咯。生我出嚟如果冇嘅，咁咪掉咗佢咯。即係真係咁嘅。即係你由一個醫療廢物變成今日我哋已經好知道佢一個人，然後我哋會俾一個好有尊嚴嘅方法去處理佢嘅遺體。坦白講，我覺得已經好大嘅進步，對父母嘅情緒係一定有幫助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好希望我哋嘅社會係再進步嘅時候，我哋希望再多啲人性化嘅，就係、是、咦，似乎定係硬件唔夠，軟件嘅服務又點樣呢？咁嗰度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慢慢再進步嘅地方咯。 好多謝梁志敦，我哋傾到呢度啊。咁梁志敦係安寧服務社工。咁我哋今日就嘅節目時間到呢度結束啦。